玻璃碎，一啲书桌被移走，墙上亦都有表达诉求嘅字句。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发射最少一枚不明飞行物，正系分析数据。今次系继上个月31号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两枚超大型火箭炮之后，相隔28日再次发射飞行物。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50%左右。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北面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下周气温逐步下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93点，跌60点，总成交金额76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9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22点，跌26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04元升10.8元，腾讯控股338元升3元，小米集团8.89元升1.6元，新上市的康龙化成是报42.25元，美团点评106.5元升2.3元，中国平安90.35元跌8.5元，友邦保险80.2元升4元，首控集团是报4.65元，是升了1.5元。中国粮油控股4.09元升了9.2元，中国生物制药10.62元跌了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8，英镑10.132，瑞士法郎7.839，澳元5.3，加元5.89，新西兰元5.032，欧元8.6248。每百日元对港元7.1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37。日经平均指数报23,409点，跌28点。港金现价报13,62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7.28美元，卖出1,457.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弥敦道近住旺角道交界有交通意外啦，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啊。咁由于呢宗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一带交通咧就比较挤塞噶，咁包括影响咗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住花墟一段开始挤塞啦，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嘅油站对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公主道桥面啦。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落翻塘尾道嘅支路咧都受影响噶，咁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法院大楼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啊，就系弥敦道近住旺角道交界有意外啦，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一带咧就挤塞噶。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咁而家红隧九龙去香港正常啊，红隧嘅九龙去香港正常。咁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德宝花园。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水务处九龙东区大楼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嘅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就排到去亚皆老街桥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排到去芜湖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5:38，听朝日出时间啦系早上6:4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准时踏着自己部车，告别馒头包包可爱的笑容，在自由风自由风的声音下，踏上翻工之旅。挤拥的交通伴随住日落的晚霞，歌曲和话题都准备好了，打开直播室的大门，享受今晚的节目。新的一晚，期望新的开始。我是刘伟恒，珍惜手下留情这个家。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我是高君贤，大家要记住，投资伦敦金要先认识产品和风险。伦敦金杠杆风险咁高，唔识就咪乱掂，唔好人讲你就信，亦唔好授权俾人买卖，更加唔好透过社交平台开户口，否则血汗钱好易唔见晒噶。上钱家有道网页，或者打警方防骗热线18222了解下啦。认清伦敦金风险，识破骗徒免受损。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不要有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在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前代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 时间来到下午5:11，今日为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是欧嘉伦。现在室外气温摄氏21度，相对湿度5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现正生效的。跟住落嚟咧，听日啊，同埋今晚同埋听日的天气咧，17到22度，继续天晴干燥的。天文台预计在周末咧，气温就会升翻啲，最低气温19度，最高有24-25度嘅。不过下一个礼拜咧，就会见到气温慢慢系回落啊，到下个礼拜尾咧，最低嘅气温咧得翻13度左右嘅啫。咁啊，大家就留意住啦，冬天似乎嚟到啦。好啦，呢、这个钟头嘅自由风，自由风咧，同大家倾下就系、是。公务员是不是要宣誓拥护基本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呢？事源就在今个月初，有建制派的议员在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提出了议案，通过了，包括就是要求所有公务员，包括新入职公务员宣誓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咁另外一个动议咧，就要求啊公务员事务局咧设立同埋加强一啲清晰嘅指引啊，就明确咧就所有公务员同资助机构员工唔可以喺工作嘅地方作出政治性嘅示威或者集会。嗱，咁即系讲紧最少啊，见到过往嘅几个月里边喺医院里边啦，医院里边有啲医护人员啦喺中间休息或者系午饭嘅时候咧，都有一啲嘅拉人链嘅等等活动啦。咁另外仲系话咧，就唔可以用公务员或者资助机构员工嘅身份咧出席任何政治性嘅示威集会。咁嗱，呢个都系之前啦，有一啲嘅公务员嘅集会啊，都系反对政府修例的时候咧，都曾经用过公务员的身份，或者他哋用个人身份，但系咧，同时咧，亦都表明自己是某一个机构的公务员嘅，咁所以咧，似乎就引起了关注啦。而琴日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志光喺回应议员质询的时候就话咧， 政府着手研究紧噶啦。咁啊，目标咧就系出年立法会嘅会期结束之前咧就会有结果。嗱，咁而家咧公务员咧入职啊，或者系一啲普通嘅公务员咧系不需要宣誓噶。咁要宣誓嘅咧就系根据基本法104条咧，就系行政长官啦、主要官员啦、行政立法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同其他司法人员咧喺就职嘅时候咧系要宣誓拥护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同埋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嘅。咁不过咧其他公务员咧其实喺基本法第99条都有写明噶，就系公务人员必须尽忠职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咁而喺公务员守则里边咧就亦都写明啦，就系即系不论本身政治信念为何，公务员咧必须对在任嘅行政长官同政府完全忠诚啊！咁啦，呢啲都喺公务员守则里边都写噶，不过咧一直以嚟就冇话要你宣誓嘅，咁所以大家都比较关注嘅就系咁宣誓咗即系点咧啊？可唔可以话你为你违反呢个誓言 DQ 你啦？咁另外政府喺回复议员查询嘅时候就话佢就着手研究紧啦，咁研究乜嘢咧？咁其中政府讲法咧就系话，究竟用咩方法去落实啦？就系透过行政命令啊，定系修改法例？咁同埋咧就系究竟呢个所谓嘅宣誓咧系适用喺边啲公务员咧？系所有公务员啦，定系特定职系嘅公务员咧？咁同埋咧都要研究嘅系，如果公务员宣誓之后咧被指违反咗个誓言，咁有乜嘢后果咧？咁呢啲咧都系政府而家研究紧嘅事嚟噶。咁大家对于要公务员政府话研究紧啦，就系话公务员要宣誓效忠基本法呢一个可能出现嘅新措施，有啲咩意见咧？打电话嚟1872311。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11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港府发声明表示强烈反对。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 我们香港众志都会继续争取一个的骨牌效应，在世界各国希望争取他们设立相应的制裁机制，让世界见到香港和香港人继续同行。 建制派召集人廖长江： 法案正式生效之后，美国商界在香港的经营环境以及香港和美国多年建立的良好关系必然受到损害。 朝早九点，警方联同消防等部门组成的安全小组进入理大校园处理危险品和搜证。警务处助理处长周一鸣： 当然如果真的还有留守者在里面的话，我们是有警方的谈判小队以及社会福利处的同事，有一些的臨床心理學家啦等等幫手去同佢哋去傾偈，會希望用一個比較上係唔需要話即係同佢去抗衡嘅模式咧，係同佢去勸服佢哋嘅。 11点， 选举不公， 选举不公。 三个民主派区选落选人表示，怀疑在选举过程中遭受不公平对待，考虑提出选举呈请。百香北落选人李根铭： 原来这个所谓白票的公民袋里面所装的并不是只有白票，它里面还有五张其实是一需要裁定的问题选票，再看这些选票的时候是发现有一张是即刻了我到的，但它将它定了为白票，票站主任也都说它不清楚，那我不相信一个这么严谨，当一个选举是去市民去选出代议士的时候，是会任由一个票站主任说我不知规则的。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呢、这个钟头咧，我哋会倾下即系公务员咧应否被要求宣誓效忠基本法噶。咁事源咧就系喺今个月初啦，新民党嘅主席叶刘淑仪咧喺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上咧就系提出一个议案，并通过咗噶啦，就系希望咧所有要求咧所有公务员，包括新入职公务员宣誓拥护基本法同埋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嘅。咁政府琴日嘅回应咧就话佢哋咧系会研究嘅，而家就系研究紧嘅。好啦，喺电话里边咧就有立法会议员容海恩嘅，容海恩你好啊。 Hello， 你好。 系你嗱，咁你觉得嗱，呢个要求公务员去宣誓效忠基本法同埋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咧，你觉得希望达到一个咩作用？ 嗱，我哋係利用行政命令嘅，即係希望係用翻基本法第48條，行政長官個能力個發出個命令啦，就希望佢哋可以約束到公務員可以有一個咁嘅宣誓。但係當然行政命令就唔係法律，即係唔係好似我哋而家宣誓及聲明條例入面嘅法律一樣，即係有冇咁嘅約束力。但係希望都可以令到公眾啦，對於我哋公務員團隊加強佢哋嘅信心啦，同埋都可以令翻而家入職新入職或者現任嘅公務員咧，佢哋都確認翻呢一個要係上下一致啊，同心同德啊，同埋要維護一國兩制呢一個核心價值咯。 點解用行政命令嘅方式咧？你哋建議點解唔修改法例咧？ 修改法例當然即係呢一個亦都係渠道之一嚟嘅。但係如果特區政府係可以做到行政命令嘅話咧，咁呢一個亦都係另外一個渠道咯。即係其實兩個都係可以可行嘅咯。 有咩分別啊？其實喺你哋心目中？ 咁行政命令就唔係法律，即係唔使更改任何法律，係啦，就會簡單啲。亦都係即係如果佢真係違反咗，咁可能都未必有罰則嘅。而家當然當局佢話研究緊罰則，又會唔會有罰則啊？有冇或者係個程度去到邊？咁呢個當局佢當然自己會研究啦。但係我哋就唔係話定制一個命令出嚟去專係話罰人啊咁樣，即係我哋希望係帶出有個信息俾公眾，就唔係話違反咗之後有啲咩後果，呢個唔係我哋着重點咯。 咁你意思係你都唔建議有罰則定係點啊？即係你哋嘅建議會係具體嚟講，咁如果我違反咗啦，真係有人覺得我違反咗啦，咁究竟應該點樣懲處咧？冇罰則都要有一少少表示㗎。是不是 呢？我哋就唔係話真係話一定話係關注係點罰人啊咁，或者你違反咗係點樣，但係帶出個公眾信息呢、這個係比較緊要囉。 喺你哋心目中呢，所謂效忠呢其實係咩意思呢？因為有啲人咁講嘅就係話，喂，我效忠個政府，咁我都可以批評呢個政府㗎嘛，我可以勸諫呢個政府，都係為呢個政府好㗎嘛，都係效忠。你哋覺得效忠係咩意思啊？ 我哋個我認為啦，即係效忠，你會唔會係做一啲嘢令到特區政府尷尬啊，或者係同成個政府嘅而家嘅施政係有好大嘅相違啊，或者係係咯，係類似呢方面嘅行為啦。咁當然個別行為，我哋好難而家未有一個實際嘅 example 或者實際嘅例子可以舉到啦。但係當然我哋而家講嘅，即係你而家我哋而家雖然你話宣誓及聲明條例入面，我哋法官啊、立法會議員啊，都係要做一個宣誓噶。咁所以點解要做一個宣誓？我覺得係要加強自己對香港嘅責任，對香港人，就算係點樣去執行自己嘅職務，我覺得係有一個公信力喺度咯。 咁但係正正就係基本法第104條一早寫落，就係普通公務員係唔使宣誓噶，冇話要宣誓啦，最少嚇。 而家就唔需要啦，但係睇下政府覺得將來如果對特區施政上或者喺政制上公務員而家嘅角色俾香港人或者俾一般公眾有冇一個公信力，我覺得都係有個機會可以俾而家個局方去考慮一下，需唔需要係加埋公務員都係自己需要宣誓啦。 嗱，咁你即係剛才講到話你冇咩一個具體例子啦，咁我手頭上有一個具體例子嘅就係咧，即係喺冇幾耐之前，我諗大家都記得咧，就係警察援助級協會就發出聲明啦，就批評政務司長張建宗，就話佢即係想同警隊認錯，咁啊嚴厲譴責佢，仲叫一啲冇能力嘅人即係唔該退位讓賢。咁你覺得如果係即係宣誓之後咧，呢一啲嘅行為，呢一啲嘅言論係咪應該受到譴責？ 我覺得言論或者表達意見咧，其實係應該有一個非常大嘅自由度嘅，即係就算係公務員去自己想表達一啲個人嘅意見，或者啲職工會佢哋想表達意見，點樣令到協助到特區政府好，或者點樣去代佢哋嘅員工，代佢哋嘅下邊嘅職工，要表達翻佢哋需要嘅無論係政治上嘅意見啊，或者係施政上嘅意見，我覺得都係有需要嘅，因為呢個正正就係職工會佢哋自己嘅職能嚟噶嘛，所以我又唔認為就算你宣誓咗係會令到阻礙到佢哋表達自己意見嘅自由咯。 即係你意思係譬如職工會或者公務員工會佢哋可以個意見自由係大啲，就 即係大過普通一個公務員，係咪用工會嘅名義去表達，應該即係會可以接受啲？ 我認為工會就係代表到如果你話公務員嘅工會咁樣，就係代表到一班嘅公務員。當然我哋而家見到其實有好多嘅公務員工會咯，唔同嘅職級、唔同嘅職系都有自己嘅工會咯。咁佢哋代表自己嘅會員去發聲係應該嘅。咁但係你話公務員自己個別可唔可以提意見？我覺得都應該要提意見。任何一個公務員都有咁嘅佢有責任，亦都係有咁嘅自由去同特區政府提意見，用任何渠道。都係有需要同埋有咁嘅可能性咯。咁我認為個宣誓個目標就唔係話去鉛制佢哋，或者係控制佢哋嘅發言權或者佢嘅自由度，淨係我覺得係要帶出個公眾意識，就係其實政府都係上下一心，就唔好俾人哋有個錯覺。哦，公務員而家會唔會係自己有自己做嘢啊，或者係根本就同特區政府係互相違背啊？咁樣兩個核心價值唔同咗，咁最主要係呢個目標咯。 咁你心目中咧，其實呢啲公務員係包括啲乜嘢咧？譬如話醫管局嗰啲算唔算咧？又或者係大學裏邊嘅職員算唔算咧？或者中學教師算唔算咧？ 嗱，呢一個我覺得就要慢慢即係再要研究，同埋邊啲人係需要擺埋入去公務員嘅係公務員嘅類別啦。即係當然而家邊個係公務員，自己係即係自己有個職級喺度，亦都有個架構喺度。但係邊啲人係需要，即係如果你獲講到邊啲人係需要作出宣誓，我覺得係要作出研究同埋大要諮詢咯，要諮詢翻而家現任公務員佢哋覺得有冇需要，或者係點解需要？或者唔需要咁都表達個意見咯。 嗱，咁喺 而家都係一個非常初步嘅階段，我哋都係同局方喺質詢上面，希望佢喺呢方面作出多個研究。咁即係希望由而家去到話局長就話明年可以有一個初步結果俾我哋。咁我哋希望喺呢一大半年都希望有少少嘅進展，睇下局方佢哋嘅睇法係點樣。 嗱，咁喺11月初嗰個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裏面都過了另外蔣麗雲議員的動議，就話希望明確表示所有公務員資助機構員工不可以在工作範圍裏面搞一些政治性的示威集會。你自己同不同意？如果這樣講的話，譬如說在醫院裏面，現在或者過去幾個月都有一些醫護人員會拉人鏈在醫院裏面或者靜坐，你覺得是不是這樣都不可以？ 我覺得呢就任何集會呢都要係合法形式去做嘅。即係如果你話醫護人員去處理一啲或者去參與一啲嘅非法行為或者非法嘅聚會、非法嘅會議咁樣，咁我覺得呢一個真係要自己要考慮清楚點解 喺醫院裏面呢照計就 係點解話喺醫院入面咁樣 係咪非法呢？你覺得 會唔會對其他病人啊，或者對而家佢哋喺入面留喺入面嘅員工，另外啲人有一啲唔公平嘅對待咧，或者有啲員工冇參與嘅，咁佢哋會唔會受歧視咧？咁樣，咁我覺得都要作方多方面考慮嘅。即係如果你話係咪非法，咁當然呢一個自己要考慮啦。即係佢哋有冇申請到集會許可啊？有冇不反對通知書啊？但係我覺得始終你話響醫療機構入面應唔應該係作出一啲政治嘅表述嘅話咧？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佢哋真係要考慮翻對病人嘅影響咯。因為我就聽見唔少意見咧，即係啲病人咧都話，如果你喺醫院入面話講嗌口號啊、貼連龍牆啊，咁其實對病人嚟講係好大滋擾咯。即係我亦都聽見唔少咁嘅意見咯。 即係貼連龍牆點樣滋擾啊？ 你會有啲句子喺度，如果嗰個人唔同意嘅，咁佢會唔會覺得如果我係唔同意嘅，我喺醫院入面作出一啲咁嘅評論，或者我唔同意連龍牆嘅，咁對於我係病人，如果係有醫護人員話我哋係支持啲訴求嘅咁樣，但係你唔支持，會唔會係有一啲不公平嘅待遇咧？即係如果作為病人嘅，佢哋有擔心 嘅，驚啲醫護人員唔醫佢啊？ 唔知啊，有啲會擔心咯，即係話我唔係同佢同一諗法嘅喎，會唔會有其他後果㗎咁樣？即係佢哋自己內心有擔心嘅。 我諗有好多公務員工會咧，會覺得即係加咗話要宣誓呢件事之後咧，會影響佢哋士氣啦。點睇士氣嘅問題？ 所以我覺得 真係如果話執行或者作出諮詢，一定係要作出大量嘅諮詢，即係喺唔同嘅架構、唔同嘅職系都好，都要作出諮詢，即係佢哋自己點樣諗，或者佢哋覺得哦宣誓咗都冇問題啊，咁我自己真係為香港特區政府效力，咁我自己宣誓我都冇問題喎、啊，咁樣可能都係好多咁嘅聲音嘅。就係當然，如果個別性係有唔同嘅關注嘅，我都希望佢哋同局方反映咯。 嗯，好，唔该晒你，容海恩，唔该晒， 唔该晒，唔该。 容海恩系新民党嘅立法会议员啊，嗱，政府咧就而家嘅讲法系比较初步嘅啫，就系、是、话研究紧，咁喺好多议员嘅质询之后咧，就话目标而家定喺出年立法会会期结束之前咧，就有一个研究嘅结果，而研究嘅方向咧就系究竟用行政命令去要求公务员宣誓，定系修改法例去落实呢？呢个一方面啦，另外一方面就系、是、究竟咩叫公务员呢？即系话所谓嘅公务员系一啲资助机构嗰啲，去到边一层啊？医生啊、老师啊、大学咁嗰啲，又算唔算公务员，或者都要宣誓呢？咁呢个又要倾嘅。咁另外呢，就系、是、如果拒绝宣誓或者违反咗呢个誓言，又有咩后果？咁大家点睇？一打电话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在社交网站直播表示，警方安全小组联同大约400人，包括爆炸品处理课人员，进入理大校园搜证，政府化验所人员亦都在场。警员在平台拉起封锁线，以及将搜获的物品分类并且记录。目前已经完成搜查多个大楼，截至下午2:00，警方发现超过600枚的汽油弹，部分绑上压缩燃料罐，又发现大约20支浓硫酸，期望在今日之内完成搜获所有易燃物品。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警司李桂华表示，警方在校园内搜获车辆电油以及白电油等汽油弹原材料，又发现腐蚀液体，部分相当危险，需要即时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表示是出于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港人的尊重，希望北京和香港的领袖和代表能够友好地化解分歧，为所有人带来长期的和平和繁荣。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国会通过法案之后，特朗普的幕僚曾经讨论特朗普应不应该签署法案，有人担心是否会破坏与中国达成首阶段贸易协议的努力，但是由于参众两院都是以压倒性票数通过法案，加上民主派在香港区议会选举中大胜，大部分人最终都建议签署，以示对示威者的支持。不过特朗普同时表明，法案部分条款干涉到总统行使宪法权力去制定美国的外交政策，政府会一致看待。外界猜测特朗普是否会全面执行法案，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可能会向中方保证，除非北京加强镇压香港的示威，否则不会实施最严厉的制裁。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建制派召集人廖长江表示，美方签署法案会助长暴力抗争分子气焰，亦都严重侵犯香港利益，质疑美国没有正确了解香港意见，制定法案过程偏听。廖长江又说，法案只是会加深误解，对缓和局势没有帮助。法案生效必然会损害香港和美国多年的关系，令到美国利益受损。民建联议员周浩鼎谴责反对派到美国推波助澜。工联会麦美娟说，曾经在本港和美国国会议员会面，表明愿意到美国解说香港情况，但是美方只是邀请反对派人士出席听证会，反映美国和本港反对派朋比为奸。经民联的林建峰就认为，法案生效会两败俱伤，促请美国停止插手本港事务。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张志峰表示，将会在下个月1号起实施冬季服务高峰期应对计划，已经预先分配大约7亿3200万元的拨款给各个医院联网应对冬季服务高峰期，并且开设超过900张临时病床。他说冬季服务高峰期期间会增加超过25500个普通科门诊服务名额，亦都会加强普通科门诊公私营协作计划，为病人提供两次额外资助门诊服务名额，并且透过私家诊所提供一个疗程的抗病毒药物。张志峰又说，医管局会在明年1月至5月期间为加班不少过一个钟头的医护人员以时薪计算提供多一成津贴金额。农历新年高峰期之后，夜间、公众假期或者周末加班的津贴金额将会提高两成。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下周气温逐步下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 5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弥敦道近住旺角道交界的意外仲未清理好，现在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的。弥敦道的来回方向交通都是挤塞，现在近住旺角道一段车龙分别排到去窝打路道和界限街。咁就弥敦道近住旺角道交界有意外，现在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窝打路道和界限街，咁影响到附近一带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的。咁而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太子道西一段龙尾浸会桥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龙尾就喺公主道桥面，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落去塘尾道嘅支路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西九龙法院大楼。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来的交通都暂时正常。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近住隧道口开始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德宝花园。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慢车龙尾风力流，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车龙排到近水务处九龙东区大楼。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芜湖街。之后提翻大家港铁的服务安排，现在大学站仍然是关闭，个别车站的出入口亦都是暂时关闭的。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其余各条路线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会在晚上的11点半结束。九龙区的封路情况，现在介乎柯士甸道和红磡站之间的畅运道、梳士巴利道通往康庄道的连接路、科学馆径、康达径、康泰径和康荣径仍然是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唉，我早就知道不可以请游客做事，但那时想着悭钱，就请了几个揸着行街纸的人来搬货，谁知都是犯法的，搞到要罚钱和坐监。 非法入境者无论有没有行街纸都不可以在香港工作，这些非法劳工和他们的雇主都犯了刑事罪行，可被判罚款和监禁三年。 识不是通，通先要识。 讲咩啊？ 讲咩啊？ 讲咩？唔讲你唔知。内地网民都热烈讨论香港的区选结果，有网民就说、哦、不如以后不要再给资源给香港了。还有些人就说终于知道香港的沉默大多数是怎样的了。 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中国点点点， 记住大师教路， 要通先要升。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紧嘅就系啦，政府亦话研究紧咧，就系公务员应唔应该宣誓效忠基本法同埋香港特别行政区。嗱喺而家嘅基本法里边咧，只系最高级嗰啲公务员同埋行政立法会议员同埋法官等人咧系要宣誓嘅啫，普通嘅公务员系唔使宣誓嘅。咁不过咧，有好多议员通过咗啲动议咧，要求政府系咁样做啊。咁政府嘅回应就话而家研究紧，咁当中研究咧就系究竟用咩方法去落实啦？研究就系所谓公务员系包括边啲公务员啦，即系话老师啊、医管局嘅职员啊，好多资助机构嘅职员又算唔算公务员咧？咁同埋咧，即系拒绝宣誓或者系违反誓言的话，有啲乜嘢罚则啊？大家点睇？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里边有廖先生，廖生你好，系廖生，廖生请讲系。 我系一个退休公务员。是退休了两年几的啦。咁我从事公务员生涯呢都有36年几的即係资历嘅。咁样呢我哋入职嘅时候呢係有好多嘢签嘅啦。咁係无论係尤其是我哋比较低级啲呢就唔使签咁多。咁但係呢我喺咁耐嚟讲呢都确守个本分嘅。喺即係嗰个官方场合或者自己工作方面呢就唔会话即係话太过发表或咩言论係咁讲嘅。私底下还私底下呢方面。咁同时呢我觉得今次呢只不过极少部分有公务员身份的背景的人士讲了一些东西、但是呢你有位警官在内地讲什么呢没人太过质疑他、反人一点呢你公務員就講對政府的做法是有些不認同呢咁就猛咁啲建制派呢就話出動嘢我覺得呢就勞師動眾就架床疊屋咁變咗係嗱我哋大家好清楚啦你做一個官級嘅高低呢每個越高呢嗰、那個負擔啊職份嘅要求係越嚴格嘅冇理由呢一個係中低級啲公務員呢又要一刀切去咁樣做嘅 即你意思是可能高级啲嗰啲就要嘅定係嗱而家基本法都要求啦譬如话嗰啲即係政治任命嗰啲官员要啦咁你觉得係咪有一啲其他高级啲啲 AO 都要啊咁呢 这个呢我就冇咩意见咁但係呢依家新入职嗰啲呢已经係冇咗长俸啦咁亦同埋呢要通过呢个基本法考试合格啦好难先至可以做到公务员，但系咧，依家嗰公务员咧嗰啲福利已经系削减咗噶啦，就我觉得咧就已经足够啦。咁同时咧，我讲多少少啦。咁我亦都有做区议会、立法会选举嘅，之前我退休之前，咁咧系做嗰、那个投票助理嘅 APO 嗰啲咁嘅。咁同时咧，你话我哋会唔会故意搣烂啲票派错票啊？絕對不會的我們很嚴謹的同時呢是有什麼事呢就要禀報那個票站主任票站主任如果未搞出來呢就會立刻打去選舉稅務處尋求協助的同時呢譬如我們做完一間派票坐櫃位核對之後呢還要有部分同事呢是去點票的那麼我們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呢是在票站附近住的啫，咁但是所有的同事呢都来自五湖四海不同的部门的同埋呢我哋都不知道大家那个政见是什么的咁所以我哋是譬如两个候选人三个候选人呢咁有啲交商咁我哋要放啲票去呢我哋都好小心谨慎地放嘅因为除咗我自己放票方面呢我都差唔多可以留意到隔篱一两位嗰啲会唔会放错啊嘛，咁所以我哋唔会特登真係为支持某个政见呢而去特登去将对手嗰啲呢抌落去方面。 我諗大部分市民都仲相信喺票站里面嗰啲公务员嘅可能有时忙中有错啦如果有人 点。好荒谬嘅猛咁发放啲消息又话有八成是廢票的有冇咁嘅可能呢有咁嘅問題票站嗰度主任已經係即係震晒㗎啦即係有啲嘢呢就 太过离谱啦，咁啊。 好多谢多谢阿廖生，阿廖生都系讲紧即系嗰位光头探长喺微博嗰度讲嘅嘢啦。咁啊，当然啦，政府就澄清楚啦，冇咁多废票嘅。好啦，电话里边有吴女士啊，吴女士你好。 诶，你好， 系请讲。 欧主持， 系你好， 你好。诶，我想讲咧，以前咧，英国殖民地政府统治嘅时候咧。所有公務員入職咧係有經過三關先入得噶，查三代同埋咧學校效力啦、工作經驗啦，同埋親戚同埋屋企人嘅背景係經過三個層面先入得公務員，係絕對一支優秀嘅公職人員嚟噶。所以一視同仁，我覺得政府應該係立法要佢哋宣誓，同埋係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要上下齊心。咁样先系一个对住老板嘅态度去做呢份工，就唔系而家系大家系为咗糊口纸去做一份工咯。 系好，有啲人话其实应该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嘅人民，人民啊，因为嗰啲出粮咧系人嘅，即系人民嘅税嚟噶嘛，唔系政府啲钱嚟噶嘛，系人民俾你嘅钱。 系啊，呢个真系噶。唔该晒你哋，唔 该晒。好好多谢吴、 啊、 女士啊，咁大家点睇咧？打电话嚟18723111，电话里边咧有高级公务员协会主席李方聪嘅，李方聪你好， 系你好， 系啊嗱，对于即系有啲政党嘅建议啦，就系、是公务员入职嘅时候同埋现职公务员要宣誓效忠基本法同埋香港特别行政区，点睇咧？ 我哋。个会咧就未正式讨论嘅，不过我自己个人就觉得，虽然我哋唔抗拒，但系我又觉得，因为喺嗰个公务员守则啦，或者其他嘅细则里边都已经详细列明咗我哋嗰啲嘅身份啦，或者我哋要系对在任政府忠诚，只保持中立，咁所以我哋又觉得未必需要向政府特别有额外嗰个宣誓嘅动作咁样咯。 嗱，咁即系而家啦，公务员守则里边都讲到嘅就系公务员必须对在任嘅行政长官同政府完全忠诚啦。咁我谂，但系即系对于好多人嚟讲，可能觉得喂呢、這个都好似未够啊，有咩罚则嘅咧？如果公务员守则系嗱，好难话你点样违反唔忠诚噶，系咪？ 系冇错，我觉得嗰个系比较难嘅，反而我哋喺嗰个公务事务守则规则里边即系。再詳細啲，關於我哋譬如嗰啲點樣參加咩嘅活動啊，或者我哋甚至乎有冇一啲政治參與等等，其實都有詳細講到嘅。咁但係至於點為之忠誠咧，我諗我哋都好難去拿捏嘅，其實都。 咁有另外一啲議員咧，就覺得而家喺好多嘅一啲資助機構，譬如我諗佢係講緊醫院啦，最少比較大家成日見到喺醫院裏面有一啲醫護人員咧，喺食飯嘅時候可能會拉下人鏈啊，咁有人會覺得呢個係一個政治活動嚟嘅，唔應該做嘅，你點睇啊？ 喺非公務員嘅組織，我哋就冇乜大意見啦。咁但係其實就算係政府裏面，我都覺得。喺基本法裏面都賦予即係我哋一般公務員好啦，或者市民其實係冇乜分別嘅，都係同樣有嗰個個人嘅集會啊或者示威嘅自由嘅。咁不過當然每一個同事佢都要對住佢自己嘅行為要負責咁樣咯。 咁如果真係要做啦，或者係政府而家諗緊啦，你認為咧係所謂嘅公務員應該限定喺？边一啲层面嘅公务员咧，即系有好多资助机构嗰啲加埋好多噶嘛，嗰啲又算唔算系咪要佢哋宣誓咧？你点睇？ 嗱，我谂呢件事都系啱啱先至讲出嚟啫，咁可能即系公务事务局都需要讨论嘅，咁我哋自己都冇暂时都冇一个嘅立场，咁我哋都反而我哋觉得就政府就要早啲同我哋。多方嘅諮詢，無論係我哋各級嘅公務員嘅工會啦，或者甚至乎部門自己嘅諮詢委員會啦，或等等咧，咁都係要充分去考慮咗先至去討論，就會好啲咯嚇。 係嗱，明白啊，真係而家你哋未傾啦，但係你個人嚟睇會就咁聽嚟講，有冇啲乜嘢擔憂？會唔會話驚會影響士氣啊等等嘅問題？ 我相信對於現職嘅公務員就未必話真係咁大咧，但係對於入職嘅時候，可能佢哋都會有啲嘅考量啦。因為而家政府其實即係除咗各級公務員，特別嗰啲專業職系咧，其實有啲都唔係容易去請人嘅，譬如醫生、律師嗰啲，咁佢會唔會都係因為有啲嘅？呢啲嘅操作去影响到咧，咁当然都要视乎究竟政府所谓嘅宣誓一种象征性啊，或者一啲点样嘅做，而家我哋都未有呢个资料咯。 宣誓啫，都系老实讲，宣完誓之后谂乜嘢，冇人知噶，应该唔 系 好阻碍一个公务员入职噶。 所以系啦，所以都系要视乎政府佢想点样咯，即系可能佢如果只系根据基本法第99条讲话要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别行政区，咁我觉得好多公务员又未必抗拒嘅，咁要好视乎佢嗰、那个那个形式啦，嗰、那个内容系点样咯。 有啲讲法就话喂唔好净系效忠特别行政区啦，效忠特别行政区嘅人民咁样。你觉得有呢啲细节，你有冇意见？ 暂时我哋都未讨论到呢样嘢，咁都系咯 好啊，好，唔该晒你，唔该晒李方聪。 O K， 系李方聪系高级公务员协会嘅主席啊，大家有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iu again. 今日咧有听众问萧叔叔咧，有个字点读？呢、这个字咧就系、是、咧 schedule 或者 schedule， 大家都听过噶啦。我哋或者我哋广东香港式英文就 schedule 啊。咁啊 ，S C H E D U L E。咁啊，中文就系类似日程表或者程序表嘅东西啦。咁就因为有啲人听到人读咧 schedule， 觉得怪怪地。咁啊，其实咧系点咧 ？schedule 咧？就是美國英文的發音 schedule，OK、okay? schedule 呢我之前嗰個發音是 share s h a r e 咁啊，差唔多讀去 share 就得啦 ，OK schedule 呢個就是英式英文的發音 ，OK 所謂的 BBC English 啦，咁所以就冇話錯唔錯嘅 schedule 或者 schedule again British English schedule 美式英文 schedule，OK、okay? 英式英文 schedule。美式英文 schedule， OK， don't forget the L sound at the end， a schedule or schedule with an L sound， OK， 有个 L 喺度嘅， bye bye。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紧咧就系、是、政府咧就话研究紧公务员系咪要宣誓拥护基本法同埋香港特别行政区，咁而家咧就系、是、进行紧一啲问题嘅厘清啦，咁包括就系、是、即究竟所谓嘅宣誓要求适用于所有公务员系。边一类啦，特定职系嘅公务员啦，咁有啲资助机构嘅公务员嗰啲嘅员工，例如医生、护士、老师等等，又算唔算咧？咁而家咧喺基本法里边所规定嘅咧，咁就只系咧行政长官啦，一啲嘅政治任命嘅官员啦、法官啦，同埋行政立法议员咧，系需要去宣誓嘅啫。咁其他嘅普通公务员咧系冇呢个要求嘅。咁但系究竟即系用立法嘅形式去进行，定系话用一个行政命令的形式去进行呢，都是现在研究的。电话里面有陈先生，陈先生你好，陈先生。陈先生 你好啊。 请讲陈先 生。刚才我听到有几位的即是无论现职或者是退休的公务员呢，我都同即是有一样东西我就同意的，就是如果你说公务员是要宣誓入职呢，我相信就需要是再去厘清那个哪一些职级，因为这个是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的。 是。 咁第二呢，我都想同意再之前一位先生讲呢，他说在票站里面的工作，我都曾经担任过五次的票站主任的工作。咁正如他刚才所讲的说话呢，我都是觉得是正确的。因为就是我们在担任工作的时候呢，都是不变不易的。 嗯。 另外一样呢就是sorry， 啱啱一时记得，咁我就要表达嘅就系咁多先啦。 哦，好好，唔该晒你，系多谢陈生嘅意见啦。跟住电话里边咧有陈太啊，陈太你好，陈太，系陈太，到你，请讲。 系嗱，其实咧原则上你话我做一个公务员，大家会要做一个宣誓。 嗯。 咁我原则上觉得咧呢个都唔系一个问题。 嗯。 咁但系个重点系咩咧？就系话，就算系宣誓咗效忠你，咁系代表。 我对政府对自己本身份工作或者对一啲政见上系唔可以表达自己咧？嗱，呢个就系我个 concern。原因好简单，就系话，就算即系有一啲所谓宗教人士，我宣誓咗我效忠呢个宗教，但系佢都有权发觉呢个宗教唔啱佢心，所以佢会改变噶嘛，系咪啊？咁好啦，你又讲到公务员，佢做完一个宣誓之后，咁代表咩咧？我当其实我系真系效忠你嘅。我冇话唔效忠你，但系问题如果政府有啲施政上有啲即系嗰个问题上，或者有啲执行上有啲系真系唔公道，或者有啲处理得唔好嘅，咁点解作为一个公务员唔可以表态咧？ 咁好多人觉得我去俾一啲建议你或者一啲忠告你，都系效忠嘅一种嚟噶嘛，可能系更加效忠添，唔系擦你鞋啊嘛。 系啊，咁我唔系宣誓咗，我就乜嘢态度都唔可以表示噶嘛。咁你如果一个我哋香港衰衰地都系一个自由社会所为，系咪？咁希望都仲大家会珍惜未来呢20几年呢个所谓自由体制。如果你即系提出呢个问题嗰啲人，唔该佢哋唔好净系提出，佢哋要谂多一啲唔同层面嘅角度去思考呢个角度。你话哦，即系我完成一个研究，然后要想喺几时去执行呢一样嘢？咁我谂要处理呢个部分嗰时咧，呢个政府都要好好地谂一样嘢，系咪而家仲系有一班宪制派喺立法会里边撑住你哋可以做呢一样嘢？咁我亦都有一个睇法，就系而家嘅建制派输打赢要，好啦，冇错，今次你系唔见咗好多区吓，因为你全部冇咗个主导权，但系佢要记住一样嘢，虽然。表面上有啲嘢我都认同嘅，有啲系民粹上一个姿态俾政府。咁如果民粹上有个姿态俾政府，政府都唔接受嘅。咁其实对全港嗰啲你鼓励咁多人出嚟投票，一人有人会好失望嘅啫。因为其实好明显，你今次投票有成300万人，当然有啲人支持你建制派，亦都有啲人系即系反对即系唔同认同嘅政府噶嘛，系咪啊？咁呢件事咪应该大家平心静气处理啲问题， 即系要听一下市民嘅意见啦。我谂选票嘅意见都几清楚。 系啦，你要听市民意见都，老实讲，尊重翻选举结果就系，俾机会啲后生仔去做嘢。 好多谢陈太嘅意见。 调解任务， 今集嘉宾香港城市大学人民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成荣教授。 已经都10年8载前啦，嗰阵时咧就突然间学校校长打俾我，中二同中四大打出手，就知道佢哋报晒警嘅。 点算咧？个剧情。 每个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杜文慧、郑慧琪， 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挑战每个调解任务。 刘以畅嘅香港， 雅思嘅香港。 西西的香港， 李碧华、黄碧华、董 启章的香港， 在香港作家眼中，香港是怎样的呢？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今集《香港有乜好》， 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最後剩翻少少時間講個古仔啊！最近有套戲上演咧，就同我哋今個即係呢一個小時講嘅，就係即係公務員應否宣誓效忠政府咧，嗰個效忠嗰個問題咧就好有關係嘅。咁啊，試完咧，嗱呢套戲咧就係真人真事改編嘅。咁就大家記得啦，喺2003年咧，英國同美國政府為咗去打伊拉克咧，去剷除薩達姆啦。咁嗰陣時咧就話。伊拉克有好多大殺傷力武器㗎嘛。咁呢个后咪呢就证实係讲大话㗎啦。当时呢喺未打之前呢，英国嘅情报机关呢就更加係应美国嘅要求呢，就话呢要佢哋个情报机关呢帮手搜集嗰啲联合国嗰啲小国代表嗰啲痛脚啊。咁就务求呢就係胁迫佢哋呢支持出兵，咁得到联合国嘅加持希望。咁好啦，呢个古仔嚟啦，咁就係呢有个情报员啊，咁佢係一个好低级嘅间谍嚟嘅啫，叫做加芙莲啊，咁佢就日日坐喺办公室呢，就攞住耳机就监听人哋讲嘢，咁但係后咪佢发现咗呢个电邮同埋政府要求佢做啲佢认为 唔合理嘅事情，就係咧去揾一啲聯合國代表嘅痛腳去脅迫佢哋出兵啊。咁所以咧，佢就泄露咗呢個國家機密，交咗俾記者。咁後屘被拉咗啦。咁跟住咧就啲警官就質疑佢啦。嗱，你為政府做嘢噶嘛？嚇，點解泄密去背叛國家咧？咁當時阿加富連所講咧，就係佢嘅眼神幾凌厲嘅嚇。佢就話政府係會輪替嘅，我服務嘅係英國人民。咁佢話咧，佢搜集情報咧係為咗保護人民嘅安全，嗰啲情報咧就唔係為咗方便啲官員去欺騙英國人，去欺騙全世界嘅。咁佢嘅意思就係、是，即係一個公務員要對國家同人民忠誠，但係唔係忠誠一個政府，更唔係忠誠一個上司。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啊，咁阿 Rain 同大家报告啲意外事故先啦。较早前咧，弥敦道近住旺角道交界咧有意外事故，咁而家来往方向交通都系繁忙嘅，咁啊部分行车线受阻啦，龙尾分别去到登打士街同埋界限街。弥敦道近住旺角道交界，因为咧有意外啊，来往方向都系塞车。隧道嘅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喺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嘅支路咧，塞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都多车啦，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喺单车馆附近。好啦，下次交通消息再会。 0.677 加元 1.33 新西兰元 0.643 人民币 7.033 英镑对美元 1.293 欧元对美元 1.102 港金收报13620元，比上日收市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 1457.43 美元，卖出价 1457.78 美元。港汇指数 106.3 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同大家跟进啲意外同坏车嘅事故啦。咁而家咧都比较多事故噶，揸车嘅朋友经过，请你小心。首先喺新界咧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街市嘅中线有坏车阻路，一带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埔教老围噶，咁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咧，近住沙田街市嘅中线有坏车，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大埔教老围。咁而家大埔公路反方向咧，去翻上水，近住银禧花园一段咧，都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咁另外喺清泉路去青衣方向，近住青衣北桥嘅桥面咧系有意外，而家慢线封闭，龙尾过咗荃青交汇处。反方向出九龙嘅快线亦都系封闭，龙尾就喺长安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路嘅快线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近大榄角，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路快线有意外，龙尾近大榄角。而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咧，近住明爱医院嘅中线有意外，车龙排到过咗风力楼，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中线有意外，龙尾过咗风力楼。至于较早前咧喺七咸道北去洪隧方向，近住平治街嘅第一二线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咧虽然清理好，咁但系而家龙尾都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落山道。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扭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接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咧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彩虹村。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龙尾浸会桥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咧交通都系非常繁忙，车龙一路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景泰苑。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龙尾窝打路道，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落去太子道西嘅支路咧，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雨晴天。咁提翻大家咧，较早前弥敦道近住旺角道交界嘅意外事故系已经清理好，来回方向嘅封路重开。

係啊， 同埋今日你都睇到，即係警方正話都公布佢派咗200多人啊嘛。嗯啊、即係上去搜證又好，搜尋又好啦、 嗯、 但起碼今日都聽唔到警方話見到有呢個留守者啦。係 啊，咁嗱，而家咧，雖然話嗱，前兩日即係理大嘅高層啦，同埋好多不同嘅學院嘅工作人員都喺不同嘅辦公室裏邊喺度周圍揾啦。 嗯 一個都揾唔到啦，佢哋講一個都揾唔到， 是 但係嗱，今日即係朝早清晨嘅時候咧，就喺有個蒙面人就突然喺學校裏邊現身，咁啊見記者就叫警察走，咁同埋咧就話佢話咧就係仍然有20人咧喺學校裏邊嘅，咁其實喺裏邊嘅人包括即係理大嘅教職員咧，似乎就判斷咧，其實而家仲喺裏邊嘅人咧就。應該唔係嗰啲嘅即係激進嘅示威者嚟嘅，都比較已經好斯文噶啦。咁佢哋嘅講法就係話，即係如果仲有人要走嘅話咧，而警方亦都係強調咧，如果有人有留守者仲喺度嘅話咧，佢哋係會即係記低個名就唔會即時拘捕嘅。咁甚至咧就話即係以醫療行先啦。社署有臨床心理學家、有社工、有談判專家都喺度嘅。咁就希望如果真係遇到呢啲未走嘅唔肯。走的人希望可以看看怎样劝服他们走，还有令到整件事即可以和平地落幕叫做、 我当然大家都很想整件事就慢慢即、警方撤退，然后就即理大的同事就去清洁了校园、我想清洁都起码一头半个礼拜、然后呢才复工复课这样，但似乎即係今天即係警方去即係搜尋嘅時候，或者係搜證嘅時候咧，見唔到有即係留守者。咁究竟邊個正確咧？嚇，雖然今朝就話有個即係無面嘅人出嚟，就話仲有20個咁。咁究竟係邊個事實咧？但如果我哋睇翻。警方去搜，警方好犀利噶嘛？ 警方嘅讲法就话佢哋去揾一啲攻击性武器啊，处理危险品，同埋即系对于刑事毁坏校园嘅一啲现场咧，去搜集证据。咁佢嘅讲法咧就系话，即系如果发现有人喺度留守咧，就会医疗优先， 系啊， 登记资料、影相之后送院，就不会即时拘捕，亦都冇防暴警察入去嘅。 吓、嗱，冇问题，呢、這个我当即系佢系真系咁谂。但我哋揾唔到人啊嘛，咁揾唔到人系咪听日或者今晚凌晨佢就要撤，即系所有 解 封警察要撤出，然后就解封成个校园，唔系好咯，系嘛嗱，我哋等紧呢个信息啊， 好嗱，喺电话里边咧有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噶，张达明你好啊。 你好你好， 系张达明，你即系过去好多日都喺理大里边啦，咁而家嘅情况你所见嘅系点样样啊？ 所以今日我就冇再入理大所以个即系我自己知道今日最新嘅情况，不过都从媒体度知道下啦。 系 就简单嚟讲咧，你头先讲嘅都系嗰种情况咧。即系我谂嗱，即系第一咧，我相信无论我哋或者我所理解警方嘅判断都一样噶啦。其实依家就算有人剩翻喺度咧，嗰啲都。是那些暴力勇武者来的、那些暴力勇武者呢早已经走了已经是。 是 就所以究竟刚才提到了究竟现在还有没有人在这里呢，我想是真的比较难去评估的。因为我们最初呢譬如就算昨天这样我之后早我再去巡了个几钟或者之后这样理大有100个职员这样去看呢。咁我哋都揾唔到任何人啦。咁嗰时候我自己亦都会睇到，因为洪水开咗之后呢，佢基本上喺现场环境呢係好多地方呢都可以係几安全离开呢都自出自入，因为始终佢自己都喺即係正常渠道自己入嚟呢都话阻止呀定呀咁样。 係。 咁所以变喺度呢，就算当然有啲意外嘅，譬如琴晚夜嘅时候就有一个嘅留守者就开記者招待會咁樣就起碼佢喺度啦，跟住佢又話可能都仲有唔夠20个人仲喺度，咁但係咧就我所理解咧，佢開完記者會之後咧，都有人咧又係用一個所謂合法 嘅途徑咧，已經離開理大嘅。 嗯，好 啊，因為係可以好多地方可以出去嘅。咁啊，可以變咗做咧，依家仲有冇人留喺度咧？我都好難評估啦。 我想問下你，你所見到現場環境咧，紅隧開咗之後，即係隔離咧條路就通咗車。咁但係我見到都有警車一路守喺度嘅，係咪咁易可以鼠走咧？ 即係好長嘅路嘅，即係如果我睇翻咧，佢喺譬如喺紅隧咧，香港過九龍咧，康莊道出咧，跟住咪左咧，就去加士居道啊、尖沙咀嗰啲方向啊度咧，我只睇過沿住嗰條路咧，即係科學館道咁樣咧，其實好多地方咧，就係一啲直頭冇設施網嘅，純粹係啲防撞欄嘅，即係低過一米嘅防撞欄， 即係可以過到去。 就已經入咗理大校園啦，咁嗰度係冇，基本上係冇警察，因為走唔到，因為嗰度係啲車路嚟嘅，咁啊出邊係有啲行人路咁樣，我都話我琴日去睇咧，我就見到一個嘅上個年紀嘅，似乎係啲貧民客定係即係普通嘅市民咧，佢都行過嗰、那個即係嗰條小路咧，咁如果佢要跨咧，佢已經行到理大嘅啦，已經可以係，但冇警察嘅，同埋我亦都了解咧，就係起碼咧我自己知道咧。今朝咧就應該可能七八點到咧，係有一個之前咧一路堅持留守嘅人咧，咁佢即係之前佢都有開始招嘅，咁我知道佢已經係咁行咗出去啦，已經 係。咁係咪代表其實而家警方應該解封，然之後讓即係理大嘅校方去清理校園都係時候啦，係咪咧？ 其實係嘅，因為咧嗱，我諗一知道咧，就算嗱，即係一方面我哋唔知道裡面有冇人啦，如果有人可能出去，就算係有人都好啦。其實咧都唔係嗰啲真係有證據顯示佢係暴力抗爭者，咁所以就算幫我講下咧，就算見到佢都係醫療行先，同佢登記咗，跟住俾佢離開啦。咁啊，所以你係冇一個嘅特別嘅原因咧，係話要花好多嘅警力咧，仲要圍封住理大咧，係唔俾人去進出嘅，因為要處咧安全係緊要嘅，即係佢要處理咗喺裡面嗰啲嘅一啲危險品咧。咁你就冇安全問題啦，咁就應該係盡快交返個地方呢俾理大嗰邊去管理呀，係去清理囉。 嗱，咁今日呢就見到警方到而家都喺現場搜緊證同埋整理緊證物啦。你覺得而家喺現場揾到嘅嘢對以後入罪或者即係之前嗰幾百人被登記甚至可能被告暴動罪，呢啲證物係嗰、那個即係能夠入佢罪嘅機會有幾大咧？ 我就睇唔到，即係個有幾大機會咧，係揾到一啲真係可以掕得到之前登記咗啊、拘捕啲人嘅一啲嘅罪證啦。嗱，因為當然若佢除非咧，你就喺一啲嘅危險品、爆炸品嗰度咧，你係套到佢手上嘅指毛啊，定咁樣啦。咁但係呢個可能性好低嘅，因為我哋睇啲片段都知道咧。即係嗰啲人，如果係拎住一啲嘅汽油彈嗰啲人咧，基本上有手套有剩嘅，咁所以佢都會期望咧喺嗰啲嘅正式嘅都係爆炸品危險品嗰度咧，你會有嗰啲人嘅指模噶啦。咁如果你話純粹係話喺理大範圍裏面啲牆壁也好，其他嘅一啲嘅物件嗰度有相關人士嘅指模咧，咁呢個喺原始嘅證據嗰度咧係冇乜意思嘅，因為。如果你喺當時你係即所謂拘捕，即係喺我哋帶佢哋平安離開理大嗰啲人咧，去拘捕佢又好，登記身份證也好咁樣咧，其實不爭嘅事實咧，佢哋喺理大出現過噶嘛。咁佢出現過嘅時候，佢係有留低任何嘅指模咧，咁其實係冇乜嘅證據價值噶嘛，呢樣嘢係。 係咁嗱，即係暴動罪，佢可以話你喺現場咁，如果其他人暴動都可以將你入罪噶嘛。咁 我唔係呢個係一個謬誤嚟， 係點樣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咧？嚇、 你一定要咧係有證據證明你係即係所謂有參與呢個暴動而得， 嚇 唔係話咧喺暴動現場你出現咧，咁就表示你係即係犯咗暴動罪咯。 嗱，譬如話有一啲人係幫手煮飯食嘅，嚇俾啲所謂暴徒食飯嘅，或者有啲社工喺現場安慰啲暴徒嘅。算唔算咧？即系我所谓你喺现场，你总有啲嘢做噶嘛？ 救护咧， 救护咧就系你救完佢之后咧，佢又可以上前打啦。咁佢喺现场总有啲嘢做噶嘛？虽然未必一定系暴力嘅嘢，咁算唔算咧？ 咁呢个我自己睇就唔算咯。你即系急救员， 係人道主義，你去做急救啊，或者你叫係去負責做採訪啊。至於講煮飯嗰啲咧，嗱，大家知道常理咧，如果你真係所謂提供飲食咧，就唔係喺打鬥當中咯，你係。即可能你是讲紧咧，话有些人咧留喺度煮饭俾嗰啲仲系留喺里面嘅人咁样，咁但呢个系同暴动冇关系噶嘛？ 嗯，但系系支援紧佢继续打落去，算唔算咧？ 你要睇翻咧，就因为支援佢啲乜嘢？你要除佢系你有证据显示咧，佢系我大家一伙嘅。 嗯， 咁啊，当然个角色唔同啦，有啲系后勤一定。咁但系我想讲咧，喺我哋嗰个法律制度之下咧。你除非你係有一啲嘅比較確實嘅證據咧，證明大家係一夥人，我哋係一個共同嘅犯罪，有人去都係睇水，有人係去參與。但如果我話淨係得嗰個事實咧，係話我喺呢個嘅暴動，我曾經有暴動嘅現場或附近出現過，咁就如果我係即係見到有人受傷，我係去醫佢，或者係即係我係之後咧，我係留喺度咧煮飯俾啲人食咁樣咧，咁呢個係遠唔足夠咧，係去證明即係呢個人係有參與個暴動咯。 啊，真係明㗎啦！如果警方或者係即係呢個律政司嗰邊，佢話：，喺我當你哋係全部係一夥人嘅啫。唔理你係行前面嗰個勇武，或者係後面支援煮飯俾佢食，又或者係幫佢安慰佢繼續去，或者係呢個救護佢整傷咗，整即係幫佢包扎咗，又再上戰場啦。咁佢係可以咁樣睇，但係另外一個角度咧，就係剛才歐嘉倫都有提到嘅，就係、是、喂。其实有一个字眼叫人道的，即是张大明令都有提翻，就是说如果社工或者救护员甚至要煮饭那个，喂，我看到他就来没饭吃，那我都要帮他一把的，这些是人道上的东西来的，那两者其实都是同一个行为，那怎么看呢？ 我都是讲回，其实呢你们不可以真的就这样呢，就是说我是煮饭给他吃呢，就話法律上咧係暴動啦， 但係佢係間接支援佢啊嘛，即係用呢個角度。 唔係，即係唔得嘅，你講係我自己所理解咧，呢個亦都所相信都唔係律政司佢採立場，因為過往冇暴動嗰啲咧，其實佢哋都係有通常 明顯嘅行為， 有實質嘅證據證明咧，你譬如你有撬磚啊，你係撬啲磚俾佢有唔同啊，你即係撬磚俾嗰啲人咧，咁好直接顯示咧，你俾啲磚嘅目的冇其他嘢噶啦，你係俾佢攞嚟去做暴力襲擊啊嘛，但係煮飯咧就唔同。即係所謂撬磚嗰樣嘢嘛，即係除非你證明到大家係之前傾咗咧，大家係一夥人嘅。如果大家夥人咧，咁你當然你唔使話煮飯添，你要知你係即係大家係有一個串謀一齊去做某一樣嘢，咁呢個係可以入罪咯。但係我所睇咧，通常佢都唔會有呢啲證據咯。 今次就好難串謀嘅，即係行到埋，即係好多人都係你又去，佢又去，去到嗰度先認識，甚至乎唔認識，跟住咧就係、是、總之我識嗰樣我就支持嗰樣，跟住就唔知邊個嚟攞咗啲嘢食咗啲飯，咁啊唔好理啦，總之係大家一齊啦咁嚇。 咁算唔算？唔算串謀，算唔算有默契咧？ 唔係，所以我預計嘅咧，其實咧今次咧喺理工大學。即係出現話佢係登記咗或者係拘捕咗嗰個千人咧、我預期咧，以我經驗咧，即係最後咧，其實都絕大部分都唔會有檢控嘅行動嘅，咁即係除非佢係真係有翻查，已經睇到邊一個人係真係有佢掟汽油彈啊，即係有啲比較極實嘅證據，即係睇到佢係有做啲暴動行為啦，否則咧，我絕大部分咧都唔會有後續噶啦，其實。 好啊，好，咁啊，睇下即系政府或者检控部门究竟想点啦。唔该晒你，张大明，唔该晒。好，张大明系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啊。咁啊，今日系张国柱喺度啦。嗱，咁啱就有关社工嘅问题咧， 系啊， 就要真系同你倾啦。嗱，呢个又呢两日咧都好多社工都似乎非常之唔高兴啊。事源咧就系有记者问到劳工及福利局长，咁啊罗志光咧就问佢，喂，喺冲突现场咧就有好多社工被捕啦，咁有一啲嘅阵地社工啦就被指涉及暴动啊，咁就问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啦， 讲多次啦，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阿罗志光咧，佢自己都系社工嚟噶。 哦，佢系社工训练嘅，即系老师啦， 老师啦， 佢又做过系主任，系咪？即系社工系嘅系主任， 咁所以 好资深嘅一个社工人嚟噶， 唔止资深添啦，应该叫做即系喺呢方面嘅老行专兼，即系专家添啦。嗱，佢嘅答案咧就我谂激起好多社工嘅愤怒啦，就系话。第一，在現在的法律框架裏面是沒有賦予社工特權在一些暴動或者武力衝突的情況之下執行工作的。那他就說實際上從來沒有一種社工是處理衝突的。那另外就是說現在社會上呢可能有一些的 gang fights， 即是一些黑幫的打鬥。 打鬥。 當中涉及年輕人。外展社工呢亦都不會上前去阻止兩個幫派打鬥。這些不是社工会做嘅嘢，咁呢个就系佢嘅答案啦。咦，话社工做紧嘅嘢系涉及两派打斗，吓点睇咧？嗱， 讲真咧，即系社工系咪唔可能唔可能即系处理冲突场面咧？就冇人相信话唔可能嘅。原因就系、是。正正有衝突，社工先出現啊嘛。 係。 不過當然，即係如果你話打鬥中咧，社工走埋去就係唔應該嘅。 咁但係而家我哋見到啲喺一啲現場嘅衝突，啲陣地社工唔係走埋去勸交噶嘛？ 梗係唔係啦？ 佢唔係走埋去，即係喂你唔好打，你唔好打，亦都即係唔係咁。 我哋都唔係做調停噶。嚇！你點調停啫？係咪？ 所以咧，我諗即係呢個問題，我諗大家啊，張國柱喺度咧，我哋一陣新聞翻嚟可以傾下。最近就係我哋依幾個月見到喺街上面好多陣地社工啦，佢哋嘅角色係乜嘢咧？喺個衝突裏邊嘅企位係點咧？一陣再。 傑夫，大批示威者繼續上街，軍警施放催淚彈驅散，幾百人闖入伊朗領事館縱火同埋破壞，領事館人員撤走，軍警其後發射實彈，最少兩名示威者中槍死亡。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示威者的行为，形容他们是侵略者，要求伊拉克政府采取果断行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50% 左右。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北面集结在雅蒲岛以北约37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下周气温逐步下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同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嘅消息俾大家知先啦。呈祥道荃湾咧喺明爱医院对开咧，之前系发生过意外事故嘅，意外系清咗场噶啦，不过都系非常多车嘅，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因为受到之前嘅意外事故影响啊，而家沿住呈祥道去荃湾，由明爱医院一路去到龙翔道近住钻石山段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嘅。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喺沙田街市对开嗰度嘅中线咧，就有坏车阻路，好塞车啊！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嘅。另外咧，屯门公路去元朗喺青田路附近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清咗场噶啦，但系都多车，龙尾去到青龙头。仲有咧就系呢一个清泉路啊，去青衣方向。之前咧近住青衣桥面嗰度咧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咁啊来往方向啲封路都开翻，咁啊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嘅。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咧就回复正常啦，系隧道入口多车啲啫。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就上桥位附近，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啦，而落去湾仔之路咧就塞到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净系收费广场较为多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都好繁忙啊，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过埋呢个国际展贸中心噶啦。 咁至于九龙路面情况，而家观塘道去油塘，由裕民坊一路去到龙翔道嘅黄大仙段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观塘道去油塘，由裕民坊一路去到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段都系车多，行车缓慢。而观塘绕道去将军路方向，码头一带都系交通繁忙啦，龙尾又排到丽晶花园，冇观塘道咁夸张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住加道里道咧，而家就塞车嘅。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亚加老街去大角咀，近住弥敦道至到窝打路道都系多车嘅。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油麻地段就比较繁忙，咁啊龙尾就去到南昌站。仲有就系油麻地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系多车啦。龙尾就塞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纽街噶，至于新界方面咧，大埔公路去上水，咁啊近住沙田市中心段就因为多车嘅关系啊，慢车个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出口同埋尖山隧道嘅收费广场。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多车啦，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同埋尖山隧道收费广场，荃湾路去屯门，咁啊荃青交汇处而家都系多车，龙尾去到丽景附近。咁啊公共交通安排方面提下大家啦，港铁嘅大学站仍然系要封闭嘅。咁啊港铁除咗机场快线外啦，咁啊港铁嘅其他各线、轻铁同埋港铁嘅巴士站，咁啊会喺今晚11:30就会结束噶啦。机场快线方面咧，喺11:30起至到尾班车，咁啊只系提供来往香港站至机场。站来往的服务的。咁最后咧，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的污染会影响健康的，所以记得停车适时啊。好了，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准时由新界出到九龙，翻到电台熟悉的感觉。去唱片房借歌，准备在节目播。走廊人来人往，捉住两个拍档不停讲讲讲。望向窗外，发现斜阳里气魄更壮。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我是梁礼勤，珍惜手下留情这个家。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00至10:00。 老婆，是时候执执佢啦。 你讲多次， 我讲紧帮啲树木做护养啫。私人物业业主同物业管理公司要定期聘请合资格嘅树艺师，为物业范围内嘅树木做风险评估， 仲要跟进佢哋嘅建议，尽快采取缓解措施，确保公众安全啊嘛。 想知多啲，可以参考发展局嘅树木管理手册， 或者上 www.greening.gov.hk 睇睇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张国柱。 好啦，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张国柱，我哋刚才就讲到，即系社工喺连串警民冲突喺呢个冲突现场之中嘅角色啦。咁啊，劳工及福利事务局局长罗志光咧，佢喺接受记者访问嘅时候咧，就被问到啊，刚才都讲过啦，就系有好多所谓阵地社工俾人拉咗，甚至会告暴动罪添。咁就问阿罗志光，因为佢本身系社工啦，社工系嘅系主任添啦，喺佢嘅即系教导之下，好多都系佢嘅学生。咁但系佢嘅答案就令到好多人就非常之唔满意啦。咁就话，嗱，呢个法律框架里边咧就冇俾社工特权嘅，就冇俾社工特权喺呢啲暴动或者武力冲突嘅情况之下做嘢。咁另外咧，亦都用一个即系帮派打斗嚟做比喻啊，就系话咧，如果你有啲黑帮喺度打斗啊，外展社工都不会上前去阻止两帮派打斗啦。咁 系 点睇咧？呢个帮派嘅比喻， 嗱，呢个就真系比喻不伦啦，即系你唔通话，即系而家警方系黑帮咩？系咪？ 咁逢亲比喻总有少少唔系好妥当嘅，吓即系嗱，两帮人打交，社工唔会去阻止加埋一份打噶嘛？ 嗱，呢个一定唔会嗱，从即系我理解，即系外展社工通常佢哋因为外展社工系同啲我哋叫做啲。 青少年可能佢比較即係好動啊、曳啲咧，咁佢可能都會話：喂，阿 Sir， 今日唔好落球場，因為今晚我哋即係大龍鳳喎、啊。咁 係， 咁於是阿 Sir 應該要知啦，咁就要勸個社即係個細路咧，喂，你都唔好落去啦，你今晚嚟我度一齊。即系捉下棋啊，唱下 K 啦，咁 即系就唔会落去球场嗰度、啊。 即系事前我哋要做呢啲嘢 啦，刀光剑影嘅时候咧、啊、就。 但系 当 你 喺度嘅 打斗中嘅时候，你唔可以介入，你都喺嗰个位亦都不能够调停啦，系咪？ 咁事实上喺好多而家嘅冲突场面之中，啲社工唔系去落场企喺中间叫人唔好打噶嘛，亦都唔。 我哋冇可能，啊、即系譬如喺呢几个月嗰个警民冲突里面咧，基本上我哋唔可能做调停人噶、哦 嗯， 甚至乎即系阿罗局长有讲，即系个特权呢个谂法，喂，警察都冇特权噶吧？ 系一讲特权两个字，永远都啱嘅，冇特权，冇特权，个个都冇特权 嘅。系啊，冇人有特权噶、哦，咁你做咩要摆呢两个字落去社工身上咧？系咪？咁、嗯、所以我只可以话，即系社有啲社工同我讲嘅话，我哋唔系要特权。 嗯， 我哋亦都唔系去调停， 嗯、 我哋只系做监察同埋提醒一啲即系警察又好，示威者又好，唔好过咗界。 嗯， 因为你一过界咧，就梗系有事发生噶啦。其实啲社工同我讲啊，喂，我哋系要求即系阿局长体谅我哋。 嗯， 喂，全部唔系受薪落去做噶、嗯，全部系放咗工义务。甚至乎佢哋可能做到两三点凌晨，第二朝都要翻工。我哋想体谅，想勉励，甚至乎你要支持佢。但系似乎而家局长连呢几个词语都唔想， 佢似乎唔系好理解或者唔知道啲社工喺现场究竟做紧乜啦。嗱，我自己喺现场有阵时观察都见到好多呢啲社工嘅咁。佢做乜呢？就係佢企喺後方啦、 嗯嗯嗯。 有陣時呢，因為喺個衝突現場呢好混亂， 嗯、 有好多普通人行過㗎咋。佢哋又驚啦，又唔知邊度搭車啦， 提佢哋啦， 又唔知前面有幾危險啦。咁我見到啲社工就係提佢哋啦。咁、 嗯、 另外我亦都見過有一次呢，就係有個有啲警察呢就捉咗個12歲嘅，12歲嘅咁好驚啦。咁啱啱呢就有社工喺隔離呢，嗱嗰陣時即係好耐之前㗎啦，咁情況比較緩和呢，即係啲警察都俾個社工同個12歲嘅傾偈，咁咧佢就知道個12歲嘅讀咩學校啊，情況係點啊，留低咗聯絡方法就可以通知佢 通知個屋企人咯、啊。 因為平常咧，你話周圍都好多記者嘅，但係記者嘅角色就係一個即係好客觀中立嘅旁觀者，通常就唔會 記低啲嘢啦， 唔會直接理呢啲嘢嘅。咁所以咧，啲社工就有好多時候做呢啲嘢啦。另外咧，我諗警察最憎噶啦。最憎咧就啲社工喺度嗌咪， 系啊， 系啦，咁你又解释下啦。其实啲阵地社工喺度嗌咪嚟做乜嘅咧？ 其实嗰啲阵地社工嗌咪系只系呼吁，即系双方面如果太过情绪嘅咧，就冷静落嚟。咁通常都系向住警察讲嘅，因为好多时警方咧就系佢哋推进嘅时候咧，有阵时有啲过咗火位嘅。啊，譬如舉個例，我哋都睇到有個場面就係、是、當啲記者已經係離開，但都睇到即係佢向住個背囊射一槍啦，係咪？喂，係唔需要噶啦嘛？啊，我哋亦都睇到咧，就係、是、有個社工， 那個記者就係已經係轉頭走緊， 係走緊噶啦， 都向住佢背脊射， 冇錯啦。譬如话喺太子有个社工，佢系见到有个长者喺花园旁边，佢唔知道走去边度，因为好多人要走啦，吓、啊，即系警察已经埋紧嚟啦。咁佢就系扶个长者，就向住一个安全嘅方向去走。啊，警察就嚟搏啦，跟住就搏到个社工，甚至要拉埋佢。嗱、啊，咁呢啲场合，如果冇社工，个长者咪俾人搏咗咯。 嗯， 即系而家个社工帮个长者挨咗一棍，唔止一棍添啦，系咪？咁、 嗯、 甚至乎亦都有啲场面咧，就系当双方对峙嘅时候咧，于是乎就系社工就系劝住权力大嘅一方或者武器强嘅一方咧，你要冷静啲啊，唔好立乱发催泪弹啊，因为楼上有长者啊，又有幼儿园啊， 所以咪黑人憎咯，啲警察觉得啊， 咁。老老实实，咁系实会得罪一方人噶，系咪？甚至乎有阵时嗱，得罪埋啲 青年人，点解咧？有时啲社工就话警察嚟啦，不如撤退啦咁。撤退呢两个字咧，就令到可能社工都会被骂啦。系咪 最憎人讲呢两个字啦？ 系啦， 叫人散就系、是。我想很多在現場的人都不想聽到，所以很多社工我自己觀察到呢，就是兩方面都不討好的，警察又不喜歡他，你重生曬啦，吵住我做嘢啦，同我搶咪喎，咁然之後啲示威者就覺得你喺度做乜呢，你喺度叫人走咁樣，咁所以呢就是、其實即係社工或者陣地社工呢一個工種啊，或者呢一個人道支援工作呢，似乎大家仲要即係開始理解之中啫。 記住咧，所謂陣地社工咧，只不過係呢幾個月先出現嘅啫、嗯。我哋冇呢個工種嘅，亦都係佢哋唔係受薪去做陣地社工。佢哋係日頭有一份工， 嗯、 然後夜晚咧，佢覺得佢哋需要出嚟咧，係緩和下個局面，然後係幫助冷靜個場面。於是乎咧，佢哋先行出嚟嚇。咁佢哋係出於一個叫做人道嘅。即係諗法咧，係令到咧就係唔好有一啲即係傷害嘅出現嚇。 嗱，大家聽緊嘅朋友有啲乜嘢意見咧？打電話嚟18723111一齊傾下。 擴闊知識領域，網絡文化通識。今晚廣東廣西要講嘅係 講起兒女咧，就真係一匹布咁長啦。每一次咧，我哋聽到啲父母咧講起兒女經咧，哇，兩三個鐘頭都講唔完嘅。今晚劉天賜、鄧達子請嚟嘅嘉賓咧，一男一女啊，伍志聰同埋唐家碧就傾兒女經。 今晚11点，香港電台第一台，廣東廣西。 阿仔，楼下有好多人聚集，仲有好多警察，你而家赶住去边啊？ 我去睇下发生咩事咯。 警察喺度执法，你唔好去趁热闹阻住佢哋做嘢啊！如果有咩误会，俾人拉咗，又或者整亲受伤，就唔值得。 我有个同学而家去咗嗰度，我都系打俾佢，叫佢快啲离开先。 好啦，我哋继续暂时咧，嗱，转一转话题先嘅就系咧，有关呢、這个成个半年以嚟嘅整场运动啦，仲有好多好多嘅余波啦，嗱，其中一个大家都关注嘅就系有关大学嘅拨款啊，嗱，政府咧就三番四次系抽起咗嘅，咁呢啲拨款咧嗱。最新的就是有关中大和港大，分别中大就是大概6000万，就是一个教学科研综合大楼的合约前顾问研究，那个目标就是起等楼，就是提供30个医科和20个护理学额。港大亦都有成2亿，接近2亿的拨款是暂时抽起了的，那这个就是去訓練30个医科、20个护理同埋7个牙科学 增加设施啊嘛。 好啦，咁然之后咧就系较早前就系理大噶啦，就扣起咗14亿1800万咧，就本来应该要审议噶啦，又系唔倾住嘅。咁啊目标咧就系起一啲大楼啦，增加医疗专业人手啦，就包括20个护理、20个物理治疗同埋5个眼科视光学额。咁政府曾经讲过咧就系、是、哦唔系我排个次序嘅，即系迟啲再倾。咁但系最新就有听到不少消息啦，不同报章都话系有一啲议员咧唔想过，系因为而家咧大学唔听话，唔想佢过。好啦，电话里边咧就有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委员张宇仁嘅，系边样系真啊？张宇仁有冇听到咧？系咪好多建制派议员唔想大学拨款过咧？ 我呢样嘢，我谂你又问其他啲同事，就好过问我，因为一咧我就而家耳啊聋聋地，眼又蒙蒙地。 咁唔好咁讲啦，你行政会议成员嚟㗎喎。 唔係，即係我讲緊，即係个人係真係耳又聋聋地，眼又蒙蒙地，我做乜事咗你搵我之前问至讲呢样嘢。咁所以你问我其他立法会有冇同事係去咁做呢？咁我又真係好难指名道姓。咁但係呢，就因为我真係听唔到咩嘢。 即係唔係你，不过有啲係啦，係咪啊？我係张学树，係啊。 啊，我知即系处咁，但系我即系答你唔到，咁所以，即系我又唔可以做揣测。大家都知道我嘅人， 唔使你揣测嘅，报纸讲咗啦。 咁啊，报纸讲啊，报纸讲啊，你都睇到呢个世界其实诶咁多十年嚟， 系 报纸嘅嘢你尽信啦。就真 系，所以要求证啊嘛！ 我唔信啊！我问你啦，你自己个人意见如何啊？摆上嚟俾你投票，你点投啊？ 哦，因为未摆啊嘛。咁如果你过去睇我喺呢个教育事务委员会讲过呢个事干嘅时间，我应该你讲嗰几个项目我都系支持嘅。 我都知道你一定支持嘅。我喺以往我都觉得你系支持教育噶嘛，系嘛？ 好。 咁同埋训练即系。人才啊，样嘢嘅设施，我觉得系啊，我哋系唔应该少。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抽唔抽起政府点讲，同埋即系究竟报纸点讲，我就真系好难去评论咯。 不过，张宇仁啊，我听阿司长讲咧，即系睇佢报道咧，就系话佢其實係調動一下啲議程，但係調動議程唔使抽起嘅喎。 呢個係理工嗰筆錢啦。咁但係最新中大同港大嗰筆咧，根據不少嘅報章嘅講法咧，都係引述一啲政府官員話有議員係唔想咁快過嘅，咁、所以佢直情係拎起咗先，咁啊再游說一下啲議員先至再去投票啊嘛。 嗱呢個咧，我覺得你就最好，即、係問 司長 官員啦，係咪先？如果佢講得出。咁我唔排除以往我做财委会嘅主席嘅时间当然有两个可能性系调动啦其实我哋听日财委会都开七个钟咁就有好多同事讲话点解摆呢个上嚟啊点解抽起呢个啊点解嗰个摆厚啲啊点解唔乜啊点解就算而家听日拎上嚟讲嗰啲我就都同我啲党友讲代理美化索啦，因为点解系咁排咧？点解我个拉唔系度咧？咁 系， 即系我都问紧点解？即系我好紧张嗰个九成嗰个担保，点解打到最后嗰个咧？其实各个同事都有佢自己嘅，无论佢嘅选民嘅利益，或者佢嘅睇边样嘢嘅轻重，我系完全尊重嘅。咁但系当然政府佢应该系睇宏观嘅。咁但系喺到财委会嘅时间，我都可以见到，当政府去到投票嗰分钟啊，唔好话个文件抽起，去到投票佢数唔够票，但有两个问题嘅。当你数唔够票，你硬去嘅时间咧 ，OK， 咁又有个问题就系下次你再嚟翻咧，仲要走长嘅路。第一，第二咧，仲要有改动嘅。佢唔可以一字不变。张局长你都知啦， 明啊， 佢不可以一字不变。咁所以你话政府系咪屈服于啲投票咧？咁但系呢个议会始终系一个民选出嚟嘅议会。咁点都好，即系议员有佢唔同嘅意见，或者政党有佢嘅唔同嘅意见。咁政府数唔够票，其实将个次序摆先后，或者有啲有阵时好多时就系因为佢系嗰个优先。边样嘢紧要？咁当然喺我嚟讲，听日系好紧要嘅，所以我听朝咧就八点半咧已经坐定定喺度食早餐等开会，因为听日嗰啲咧大部分嘅嘢，都系七月，我同司长讲七月就你要谂下，嗰阵时都未咁大件事，咁七月尾我同司长讲句好，跟住八月中讲出嚟啲嘢就听日。帮我啲业界嗰啲，或者帮其他啲业界，或者帮市民嗰啲，就听日讲拨款，系咪？其实政府肯，如果佢唔系讲得难听啲，打签又好，将个议程调动又好，而家都成三个几月至讲，真系有啲即系远水救唔到近。近火嘅感覺， 張宇仁，我想問，係我明白。咁我想問翻，即有關大學撥款啦。咁而家有啲議員都話，即可能表示關注，就想重新睇過。我想問你自己嘅意見咧，如果呢啲撥款擺上嚟，你自己覺得有關呢啲教學設施嘅撥款，有冇啲乜嘢特別嘅地方要睇清楚先過？ 嗱，好老實講，我以前同意咗嘅嘢，係睇過嘅，咁你话而家最近有冇特殊嘅 改变？ 改变或者特殊嘅气候令到我要 改變我以往嘅睇法，而係要同我個黨啲黨員去傾。喂，我哋以前講咗，我哋而家變唔到咧，咁呢個我都要睇到時佢拎翻嚟係講邊一樣嘢。 嗯， 即係始終我同你講，就係亦都講俾大家聽，過去喺嗰、那個教育事務委員會，我同意咗嘅嘢。我是同意的，咁即係當然，當日我是中文大學校董，今日因為我哋未有內會，就我哋要三年前又要選，我而家選翻入去，咁你話喂，張宇仁你認為中文大學校董，你會唔會就係就支持，唔係就唔支持？呢、這個梗係唔會啦，大家 我相信你都唔會嚇。 咁我唔係話有職位就去盲撐，冇職位咧就去盲反對又 不會。不過張宇仁啊。即系我哋刚才话而家会唔会因为有个气候改变？我相信系有啲气候上嘅即系改变嘅，包括咗呢两三个月即系嗰种即系警民冲突啦，甚至乎喺中大、理大即系搞到即系十几日啊呢啲咁嘅情况。咁我相信呢啲系出现大家睇到。不过我哋如果睇翻大学拨款呢三间大学。嗰、那個即係嗰個撥款咧，主要係提供即係醫療人員個訓練，即係基本上咧就係呢啲係講咗成十年十幾年咧，我哋需要增加人去幫手噶啦。咁於是乎，如果呢十幾億係遲撥嘅時候咧，又遲訓練更多人出嚟，咁呢個係一個民生嘅問題。我唔相信，即系我哋六啊几个议员咧，系会反对。 好多样嘢都系有好多揣测。 呢个同政，即系你同个社会对着干噶嘛，同啲市民对着干噶嘛。 政治咁其实即系好多都支持啲暴徒去做而家嘅嘢，因为争取言论自由。咁其实但系呢个都系同我啲饮食业界对着干。掟汽油弹，有市民喺度打烂啲玻璃，有员工喺度，搞到佢哋而家我啲饮食业冧晒档。咁其实好多样嘢，其实政治议题系咪应该带入去即系商业嘅活动里面？ 唔应该，我觉得唔应该。 教育里边系唔应该噶、 啊， 大家我哋都知道唔应该噶。咁但系即系亦都好难排除。我亦都听到。 如果普通市民我理解，但作为议员是应该有他 但是个问题 一个阔的嘛。 他是应该看阔的东西。但是我亦都不是说现在有哪个议员跟我讲话他一定反对。但是不排除大家都看到我们很多大学的管理层，我不讲哪间，很多大学的管理层大家都觉得他们是不是真真正正管理好自己间大学咧， 好 系咪？ 好， 咁 多谢你意见， 你会唔会又浪费咗佢咧？ 明时间到，我哋听新闻，唔该晒张宇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引起中方强烈反对。在北京，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骆玉成说，美方严重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赤裸裸的霸权行径。中国政府与人民对此强烈愤慨，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改弦更张，又扬言中方会予以坚决反制，一切后果由美方完全负责。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回应会否影响两国贸易谈判时，强烈敦促美方不得实施法案，以免影响中美关系与两国合作。被問到會推出乜嘢反制措施，耿爽希望記者保持關注，形容要嚟嘅遲早會嚟。喺北京，國防部回應香港情況嘅時候表示，解放軍駐港部隊隨時聽從黨中央同埋中央軍委嘅指揮。 發言人任國強被問到解放軍在香港是否會採取措施的時候說，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了重要講話，發出了中央對香港局勢止暴制亂工作的最強聲音，為穩定香港局勢指明方向和路徑。任國強重申，解放軍駐港部隊有決心、有信心、有能力履行好《基本法》和《駐軍法》賦予的職責使命，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堅決維護香港長期穩定、繁榮發展。大批警員聯同消防等超過400人進入理工大學處理危險品和搜證，截至下午2點檢獲超過600支懷疑汽油彈和一些濃硫酸和弓箭等。警方說希望今日之內完成處理易燃物，並已經加派人員進入理大協助，但確實時間難以預計。警方強調進入校園目的不是搜捕，若果遇到留守者會嘗試勸服對方。警務處處長鄧炳強與傳媒查罪的時候說，希望能夠在星期日之前將理工大學校園交還校方。現時警員主要在校園內處理危險品，由於校園範圍大，目前難以評估所需時間，但是警方會盡快處理好理大事件。對於有前線警員與記者經常發生衝突，鄧炳強否認前線警員失控，他又不斷提醒警員情緒智商要高一些，做好自己的工作。對於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會考慮就修例事件成立獨立檢討委員會，鄧炳強說他個人並不反對，因為涉及警員的投訴會交由監警會處理。被問到會否公開催淚彈的成分，他說不能夠自揭底牌，最重要是有效分隔示威者。環保署可以考慮檢視催淚氣體是否對環保有影響。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晚間部分時間多雲，明日早上清涼，市區最低氣温約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大致天晴及乾燥，最高氣温約22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展望週末期間大致天晴，日間溫暖，下週氣温逐步下降。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室外氣温20度，相對濕度 57%。 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意外同坏车事故啦。咁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嘅快线有意外，现时一带咧比较挤塞嘅，车龙排到近彩虹村。咁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嘅快线有意外，车龙排到去彩虹村。另外喺清水湾道牛池湾段咧去西贡方向，近住圣约瑟小学嘅第一二线有意外，而家龙尾就排到去龙翔道近蒲岗村道。就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圣约瑟小学嘅第一二线有意外。车龙排翻出去龙翔道，而家龙尾近蒲岗村道。至于较早前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街市中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但系而家大埔公路出九龙咧，近住沥源村一段交通都系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隧道入口一带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都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路隧道嘅九龙入口都开始车多，龙尾近兴田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的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龙尾去到近德宝花园。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是慢车，龙尾九龙货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龙尾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榄段慢车，龙尾近丁九桥。之后提翻大家港铁嘅服务安排啦，而家港铁大学站仍然系关闭，个别车站嘅出入口咧亦都系暂时关闭噶。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嘅其余各条路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会喺晚上嘅11:30结束。九龙区嘅封路情况方面咧，而家介乎柯士甸道至到红磡站嘅畅运道、梳士巴利道通往康庄道嘅连接路、科学馆径、康达径、康泰径以及系康荣径仍然封闭。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见到有道路工程进行的路面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国生活百科。 有媒体就话，中央在深圳的紫荆山庄成立了对港危机处理中心。原来这个紫荆山庄和在正对面的麒麟山庄呢，过往都是专接待政要的，所以一般人有阵时有钱都未必住到的。 中国点点点，知多一点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中国点点点，听得到的中国生活杂志。 今次游学团去英国定澳洲好？ 去边度都好，团体旅行最紧要是有保障。只要向持牌旅行社购买外游服务，即是离港交通、境外住宿和境外活动至少两项，就会受旅游业赔偿基金保障。持牌旅行社处理突发情况有经验啲，仲受旅游业议会监管添。 咁去边度旅行都安心啦！ 光顾持牌旅行社，外游安心有保障。详情请浏览 TICF.org.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张国柱。 好，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张国柱，我哋刚才就听到有关一啲大学嘅一啲新嘅资源嘅拨款，就出现一啲异象啦。中大、港大同埋理大啊，先后咧加加埋埋都成都有成十七八亿嘅，二十亿噶啦嘅一啲嘅新嘅拨款咧，就似乎咧就被政府咧就即系而家系 hold 住咗啦。咁、本来已经排晒期啦，咁而家就话呢个次序再嚟过。咁啊，根据不同报章嘅讲法咧，系因为有啲建制派嘅议员表示关注，咁啊觉得咧喺呢个时候系咪要拨款俾大学咧？咁嗱，呢啲拨款系做乜嘢咧？嗱，大家都记得噶啦，张国柱我谂都好熟悉噶啦，就是、我哋成日都喺度倾，喂， 医疗人员 不人手唔够，嗱，大家而家好多专科排两年、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是啊。 归根究底就是有很多原因啦。咁其中一个解决方法就是增加医生护士的人手啦。咁、令到大家唔使做得咁辛苦啦，令到病人唔使排队排咁耐啦。咁、问题就是香港嚟嚟去去，港大、中大有医学院啦，而理大呢就亦都做好多物理治疗啊、护理啊、视光学额等等等嘅培训呢，都系理大做好多㗎嘛。咁呢几笔拨款呢就主要就系去起一啲新嘅设施啦，系去令到成个校园更能够培训更多嘅医生护士、物理治疗师嘅。咁而家呢即系消息传出就话，咦，可能就冇咁顺利喇喎，而家是不是大学不听话呢，就这些拨款都要病在一边先呢？ 不过即 有人用大学不听话，我又觉得现在大学很不听话吗？是不是即 你政府叫他点就点的了现在。不过似乎是我们看这两个礼拜呢，就中大和理大呢只不过是有一些抗争的场面出现。即是他们留守了这么久。 还有港大和浸大都有的。 是的。 城大都有的。不过呢就即可能个时间比较 长。最激烈就是中大和理大先啦。 催泪弹最多，同埋反抗最激烈就是理大中大啦。 是的。咁呢啲场面其实边个造成嘅呢？佢哋想嘅咩？即係啲即係年轻人想嘅咩？警察想嘅咩？係咪？咁所以变咗呢，就而家赖咗大学，我又觉得有点疑呢，就係、是、不公道嘅。但係我哋就算撇开呢啲嘢唔讲呢，我哋係咪要呢啲咁嘅即係设施迟到啲人手配合唔到呢？咁因为而家一路收紧生，如果你嗰啲设施係不足够是那些学生要去运用的时候呢，其实他们训练都出现问题的。你是不是叫他停了个收生呢？所以变了这个是跟我们的民生是拉上一个很息息相关的关系。普通人就可能是，哇，你的理大学生、你中大学生、广大学生搞那么多事，当然是罚你了。普通人我不介意，因为他有情绪。 啊，你作為一個議員在議會裏面咁資深，同埋即係你係睇好多平衡嘅嘢，你唔應該係一面倒從一個情緒出發噶嘛？即係啲嘢嚟到嘅時候，你要思考係值嘅，你就應該俾啊嘛。嗱，我哋知道咧，所有嘅撥款係經過呢個事務委員會討論，譬如話教育事務委員會啦，呢、這個這個醫療事務委員會嗰邊啦，討論完咧先交上去公務委員會再討論，然後先去財委會噶嘛。經過兩個唔同嘅討論嘅時候，大家都同意啦，修訂嘅嘢又修訂曬啦。点解临尾去到财委会你即刻抽起呢？咁我又觉得政府系怕咗人咯，系唔应该怕嘅。如果嗰样嘢系啱嘅就去，系咪咁噶嘛？ 唔系，刚才阿张议员咪讲咗，如果去咗之后，跟住原来真系过唔到咧，政府要由头做嗰啲嘢， 但我又会睇系咪真系过唔到咧？究竟而家系边个即系打苏轻边个大边个咧？嗱，我觉得市民咧就似乎系最受害啦。咁如果真係即係有人投反對票，令到件事唔行得到嘅，其實市民係睇到噶嘛。 因為嗱，你如果你話要懲罰啲大學啊，有好多大學生出嚟示威啊，唔滿意呢個政府，咁、那個問題係咧，如果你唔撥款，你又懲罰唔到而家出嚟示威嗰班人。 懲罰啲市民啊！ 你又懲罰唔到，你係懲罰緊將來嘅學生。係 啊， 你係懲罰緊一啲受惠嘅市民嚇。咁呢個就係、是、剛才阿張國柱都話，其實又同好似其實成件事。呢、這個衝突，大家即係到亂局，同大學有乜關係呢？ 係、嗯、啊， 我記得就係、是早前啦，九間大學嘅校長即係有個聲明嘅， 嗯， 其實都叫做刮咗政府一巴嘅。咁佢哋講法就係話，任何認為大學可以化解呢場危機嘅期望係不切實際嘅，因為呢啲極其複雜而艱難嘅困局並非由大學造成。亦無法透過大學紀律程序來解決，呢個係九間大學嘅校長嘅聯合聲明。 好客觀喎、啊，這個評論 嚇、啊，根本你賴啲大學校長，人哋學者嚟嘅嚇，佢、哋其實請佢咧係因為為佢哋籌款籌得犀利嘅啫，或者係科學嘅成就比較高， 啲學術啊嘛， 佢哋唔係即係擅長去處理呢啲問題。 嗯、 啊、所以即係你話要賴啲大學咁，然之後到 同埋個癥結都唔係由佢哋發生啊嘛，係、咪？ 唉，个症结好啦，咁我哋喺电话里边有教育界嘅立法会议员叶建源啊，叶建源你好， 你好叶建源， 系两位好， 系有关呢、這个即系啲大学嘅拨款似乎唔系咁顺利，你又听到啲乜嘢咧？似乎冇人出嚟认， 系啊，而家嗱，我听到嘅咧就当然即系喺两个礼拜之前咧，喺呢个财务委员会开会嘅时候咧。就突然之間咧，就打嚇咗大家一跳。就當時咧，就將理工大學嗰、那個醫療教育嘅嘅嗰個相關嘅工程咧，那個撥款咧就抽起。咁啊，點解抽起咧？當時咧，理工大學啲代表都喺曬度噶咯喎， 即係嚟曬噶啦， 係嚟曬噶啦。咁啊，準備咧就係、是、最後一次會議傾埋咧，嗰、那個撥款就通過啦。咁、咧就即係佢哋做咗好多年噶啦。我知道咧，佢哋係由第一次開會傾咧。到而家我谂至少有六年嘅工作，咁咧就咁嚟到立法会又经过晒啲事务委员会啊、公务委员会啊，即、就、系、是、已经咧系经过议员咧系即系多番嘅即系审视啊。咁嚟到呢个时候咧，应该系即系做埋最后一个步骤咧就做完。咁但系突然之间晴天霹雳，咁啊即系呢个食卫局嘅局长咧就喺会上面就话即系抽起。咁、当时咧，连呢、這个财委会主席啊，陈建波都吓一跳啊，即系点解突然间会抽起咧？咁、咁啊，见到大家即系入去房里头倾，究竟发生咩事啊？咁即系嗱，咁我哋嘅了解咧，就系咧系建制派嘅议员咧就反对、啊，应该话佢哋唔会支持呢个部分，唔、会支持呢个部分，即系话投票嘅时候咧，就即系佢哋。一系就投反對，一系投棄權啦。咁、就個就唔夠票數咧，咁嗰、那個即係撥款咧就不能通過。咁佢哋衡量過咧，就係話，即係從政府嘅角度，佢哋想通過。咁但係如果咧係喺會上面不能通過嘅話咧，即係被否決咗， 要翻翻轉頭啦，又再嚟 傾多六年係嘛？ 翻轉頭就要由呢個事務委員會嗰度再開始， 係啦係啦。 咁即係話咧，今年咧就冇啦，唔使諗啦，即係要下一屆嘅立法會。 咁啊，短者就一年，长者就两年，咁之后先至系有可能可以做得到。咁如果佢抽起咗嗰、那个即系文件嘅话咧，咁就有可能咧就佢哋希望啦吓、啊，就说服到而家咧即系会支持嘅议员，咁就希望咧将来即系喺今后呢几个月咧都仲有机会啦，去拎翻上嚟。咁所以佢就决定咧就抽起。咁点解喺最后嘅一个时间？会建制派嘅议员会反对呢样嘢咧？咁当时我哋已经问一个问题啦，就系、是、嗱，当时咧即系两个礼拜前咧，就系讲紧理大嘅嗰、那个拨款。咁、然之后咧喺排喺议程第三项嘅咧，就中大同港大都系有关医疗嘅教育嘅工程嘅拨款。咁我哋就问啦，就会唔会都会一样受影响咧？即系究竟系针对？理大嗰个拨款啊，里头有啲问题啊，定系话咧？ 所有大学拨款都要抽啊？ 系啦，咁系咪医疗教育嘅拨款有问题咧？咁啊，好啦，咁我哋仲发觉到咧，就系原来理大咧仲有一个图书馆嘅扩建嘅拨款咧， 系嗰度四亿几啦吓， 都喺 而家唔做唔得个图书馆， 嗰度就 水浸 啊，另一个问题啦，嗰度就系即系而家现有嘅点样去。去维修的问题，但是那个扩建的问题呢就照计就不会是有什么大的争议的。这些的项目现在全部抽起了。最近这个最新的这个呢就是中大和港大那个呢、抽起的原因呢就讲到明白了，就是因为呢有些议员呢关注。那我们从上一次的经验我们知道呢这个一定是即建制派嘅議員咧，而且位數相當多，咁先至有可能咧係會阻到呢、這個即係項目咧嘅通過。 嗱、一定唔係張宇仁嗰個 party 喎，因為佢正話話佢會支持嘅喎， 佢話 哦佢會支持， 佢、 okay, 話 咁就佢會支持定係佢個 party 即係佢自由黨會支持咧？ 頭先問佢自己啫， 佢自己 講話佢會支持 嚇。咁啊，要睇埋成個黨啦，睇埋其他嘅黨啦。咁啊，大家我覺得傳媒都不妨咧，係即係逐個黨逐個議員問，即係講喂你個睇法點樣啊？係咪今後要阻住香港高等教育嘅發展咧？係咪連醫療呢啲咁？因為佢、那個嗰、那個譬如話理大嗰、那個。嗰、那個就係、是、會增加有關，譬如話物理治療、 視光師、護理 啊、護理啊等等嗰啲嘅學額嘅、如果你唔做嘅話咧，咁將來咧，我哋即係培養嘅呢方面嘅人手咧，就會短缺嘅，嚴重。而家已經係短缺，即係點解要咁急要做呢樣嘢咧？其實都係因為將會睇到短缺。咁如果而家唔做嘅話咧，越遲咧個短缺就會越嚴重。咁直接影響嘅就係老百姓、所有嘅人。嘅身體健康嘅問題，哇，係咪要即係報復喺香港嘅市民身上面咧？咁我覺得呢個咧係即係對我嚟講，我覺得就匪夷所思嘅呢、這個。 喂，阿葉建源啊，嗱、即係而家佢抽起咗就即係不變的事實啦。咁政府就話要研究啦，嚇。 係。 但是往后呢一兩個月，你哋會點做咧？譬如會唔會翻去事務委員會討論？點解有咁嘅事發生？如果事務委員會話唔係啊，咁係咪即係就叫政府唔該你嚇、啊？因為而家似乎冇乜渠道或者冇乜 platform 啦，我哋叫做係所有嘅政黨去喺呢件事裏邊表態嚇。咁、似乎係翻事務委員會係一個最快嘅渠道，會唔會係啊？ 翻事務委員會，因為嗰啲其實已經通過咗事務委員會噶啦。 唔係啊，你將呢件事要喺事務委員會討論啫嘛，有人傳話。有政黨或有議員是反對，令到政府咧就驚咗，擔心唔通過，所以抽起。咁啊，呢個已經係值得喺事務委員會討論嘅咯。 但係你知道事務委員會嘅討論嘅議程咧，就係、是、決定於主席嘅手上啦。咁、如果你係喺假設嚟教事務委員會嘅話咧，嗰、那個議程咧就係、是、阿葉劉淑儀議員嘅決定啦。咁呢個咧係會唔會成事咧？就要睇佢嘅決定。 成事我哋睇到嘅，唔緊要嘅，就係、是、做唔做就係大家。 咁咧嗰個討論咧，就有好多場合都可以傾嘅。第一其實而家傳媒我諗都關注緊呢個問題。大家去了解呢個情況，跟住俾翻大家知咧， 其實都唔係咁困難。 嗯、 第二咧，就財務委員會本身咧，就住呢個議程嘅抽調咧，喺兩個禮拜之前咧，其實都有個討論嘅。咁、 哦、 咧、 啊 okay、 就嗰、那個討論當然未知道啦，而家咁嚴重啦，嗰次嗰陣只係一個議程嘅調動啦。咁而家咧已經起碼三個項目咧。抽氣咗， 有幾億啊！ 陸續可能仲有嚟嘅噃，跟住其他嘅項目，聽講咧就可能啊，中國處理都會有關心嘅。 係 有報道咧就話 福利係嘛，社工 嘅問題係啦，有關教育、有關社工都會係即係針對嘅。咁、 啊、 我希望唔會啦嚇。咁所以呢一啲我相信公眾都會一定會非常關心，因為其實呢啲係。非常接近民生。 明白，好，唔该晒你，叶建源，唔该晒。 系、 啊，叶建源系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啊。刚才阿叶建源提到就系话，喂，社工啊，就系乜嘢咧？明报嘅李先知啦，呢啲即系政治八卦咧，就话咧，除咗一啲议员啊关注吓，有议员对医疗教学设施项目表示关注啦，仲、 嗯、 有啲建制派咧就讲到明啊。就话个别派别嘅议员对反修例运动心中有火， 嗯、 要惩罚嘅层面不止大学，更加扩展到社工啊、 嗯， 就是一听到社工两个字就不满啊，故以后如果有涉及社工开位加人手等拨款项目，亦都一拼要受到惩罚。呢个系明报李先知嘅政治八卦一栏所讲嘅，就当然啦，大家听一下算啦，但系都。都同你有关喎、啊、吓， 呢、這个就如果真系有咁嘅传闻，甚至乎事实咧，我就觉得太幼稚啦。 嗯， 即系议会里边啲人系咪？因为好似而家细路仔即系打交咁，或者系争执咁，你唔中意啊，我啊唔俾你呢样， 嗯、 又即系呢个抵制你呢样嘅。受害是邊個啫？係咪？就算而家嘅即係警民衝突場面，受害係邊班人呢？係咪？即係我哋一定要喺翻個即係源頭症結裏邊解決問題啊嘛。如果你話即係透過撥款去威脅某一個界別嘅人，其實嗰個界別一早即係類似社工，我哋一早都知即係揾工困難噶啦。而家不只困難少少啫，我咪做第二行咯，係咪？ 其實， 但係受害嘅係咩？老平民百姓、 啊。其實佢唔係威脅緊你哋嗰個行業喎，咁你哋啲服務提供少咗，其實係一啲弱勢嘅社群。 冇錯啦， 佢哋揾服務冇人俾佢哋，或者冇人幫佢哋協調，呢啲唔係話影響你個行業，亦都其實你即係減大學嘅撥款，你都影響唔到大學，你係影響緊。他哋培訓出嚟嘅未來嘅一啲專業人才，醫生、護士、視光師等等。 所以你講得好好嘅，剛才你話，喂，現時呢班同學其實冇影響嘅，係影響未來四年、五年後嗰啲同學啊嘛。 而且都唔係影響嗰啲同學啊，其實係影響嗰啲服務。 啊，更加就係最，即係我哋叫最後就係影響個服務啦，影響市民啦，係咪？ 咁大家点睇咧？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里边有岑先生啊，岑生你好， 喂你好， 系请讲。 咁啊，我对啲大学会好失望， 嗯， 尤其是啲管理层啊，咁啊，佢哋咩几个出咗个联合声明系咪？话唔关佢哋事，咁我谂冇人要你拉咗呢暴徒，冇人要你对着干，咁、但系你都管好你间大学咯，哇烂融融咁，好似烂民营咁。我公司有两个基金，一个喺港大，一个喺中大。咁、我都会同我老板讲，我提议取消咗佢啦。 咁你觉得点样管好佢咧？即系如果落几百人、几千人， 清楚啦，冇人要你去拉嗰啲人，冇、人要你去同佢对着干。咁、但系你起码都叫佢哋喂，唔好喺我学校搞啦，走啦。嗰啲好简单，理工嗰度，哇，原来翻出咗嚟，可能有六七成都唔系佢自己人嚟，嗰啲 系啊， 都唔系学生嚟噶。点解你唔叫嗰啲人走啫？系咪？根本佢就喺破坏紧间学校。我冇见过啲学校可以自己整烂到咁嘅，点解啲人唔服气啊？或者好似我好多 overseas 嗰啲人，即系我做跨国公司啦吓，咁一日要成八九个 office 联络啦，咁啊点解你哋搞到咁嘅？自己抌烂你自己间学校？ 喂，其实我想讲嘅就系，如果你有落场睇过，里边有好多校方嘅人，有好多老师叫佢哋走嘅，里边啲人系唔肯走。 你老板叫你做嘢，你做唔到嘛，就咁简单啫。我唔系要你拉贼，亦都唔系叫你拉暴徒。 喂， 嗱， 喂喂， 做嗰啲。 阿岑生，成个政府讲咗几个月，大家都出嚟示威，都叫唔到啲人走。你叫啲大学嘅老师教啲，叫啲大学嘅校长做啲乜嘢咧？ 咁所以咪个原理就系咁咯。交税我都唔想啊，老实说。养嗰班咁嘅猪八怪，即系唔好意思，即系口讲到好难听。养嗰班咁嘅大炮王。 嗯， 系咪好似全个政府得差佬做嘢嘅啫？ 嗯， 其他嘅翘埋只手度摁摁脚嘅，乜嘢政府啊？呢个 系 咪啊？即系点服气啊？俾钱嚟大学或者交税都唔想啦、 啊。嗯， 系咪啊？差饷都唔想交啦、啊，大佬。 好多谢岑生嘅意见啦、啊，交税啊要交啊，你唔交咧？ 责任嚟噶嘛呢、這个？ 责唔责任我就唔系好肯定啦。你唔交咧，佢追到你瘦嘅吓，佢追你税咧就几有效率嘅吓。咁、嗱，呢个情况睇嚟，嗱，刚才阿叶建源就讲话，即系睇下，即系政府就话睇下要再说服啲议员啦。咁、但系嗱，成件事唔系讲道理喎，而家吓你点样说服人咧？当大家原来心里边有道气嘅时候，咁点样说服人咧？ 唔系，当你有道气咧，平复咗嗰道气就冇噶啦。 嗯， 系咪？不过问题 气难平喎，睇嚟 系啦。但系睇下咧，就要几耐平复，同埋有啲乜嘢行为做出嚟先至平复啫。 嗯， 系咪？即系等于啫嘛。即系刚才岑生讲，喂，你做到你系大学教授，你系校长，你就要做好，做唔到啊嘛，系咪？同埋如果真系做到嘅。就唔係輪到校長去做啦，係應該特首去做啦，係咪？但特首唔做嘛，係嘛？即係我哋講咗咁耐，即係個調查委員會啊，獨立調查委員會唔做啊嘛，而家做個檢討委員會啊嘛， 已經變咗個檢討委員會。即係其實你見到嘅係成個政府喺半年裏邊有好多機會，佢將個可以將個氣氛緩 和， 可以做啲嘢。咁到而家佢一路叫人止暴制亂。佢一路止唔到，咁即呢个我谂系一个问题好大嘅根源。 所以我都体谅啲警察噶、啊，你用武力去止暴制乱，点得啫？基本上系更大嘅武力嚟反抗啊嘛。 我谂好多政府嘅官员佢唔系好明白嘅就系，当你啲警察行出嚟嘅时候咧，其实本身佢嘅存在咧，全副武装咧，好多人都会觉得唔舒服嘅。 系啊， 咁净系佢行出嚟咧，有阵时。真係唔好意思，你乜都唔做咧，都會覺得有啲人覺得使唔使啊咁樣樣。咁其實你用武力嚟止暴咧，只會越止越暴。 最近咧，我有啲朋友同我講，佢話：喂，似乎而家啲警察緩和咗咁。 嗯， 咁啊真嘅。 嗯， 你留意一下呢兩三日咧，係講理工大學嗰啲係留守者。 嗯， 兩三日之前是暴徒、啊 嗯、 如果我作為一個即係年青人喺理大，我接受邊個詞語好啲咧？ 嗯， 一定係後即係呢個留守者啦，係咪啊？咁所以變咗你個出發點係點，或者你個係強硬抑或係温和咧，係、對成件事個作用係好唔同。 系咁，你見到即係呢幾日對住理大咁，似乎即係成個警方嘅動作咧，都係温和咗嘅嚇。起碼用留守者呢個字咧，成個氣氛已經同唔同曬啦。咁希望。